AKB カーニバー。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嗱，咁我哋要放完个暑假啦，尚算吓。咁嗱，今集啦，咁啊应我哋我上次我哋系咪几耐冇同大家见面啊？我哋阿添。 三幾個月咯，唔計中間嗰啲。 係啦，咁啊，今次啦，咁啊咁九月咁啊第一集啦，咁我哋就講咧，其實就即係啱啱完結咗冇幾耐一件大事嘅，咁啊就係 Hotel 48啦，咁啊就8月31日星期五晚亦都就發表咗佢哋個最終嗰個成績表啦。咁啊，另外今日啦，我哋亦都除咗我同阿添之外咧，亦都請到兩位嘉賓上嚟嘅。咁如果大家有聽之前嘅節目，都好清楚兩位邊位嘉賓啦。不如我哋請佢哋自我介紹下啦。 好。 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 Sherry。 Sherry。 大家好，我係 Plong 啊。 Plong， 大家好， 我黐上嚟啦。 係啦，我多謝兩位上嚟幫手啊。係啦，我唔好咁講。咁啊嗱，咁今集啦，咁我哋就講 Politics 啦，咁。咁咪先讲下啲排名先啦，咁啊都呢个都比较紧要嘅。唉，见到个排名真系激到呕血啊！唉，真系。咁啊，嗱，12个 member， 咁啊，由12位数起上去啦。咁啊，12李彩燕，11金文洲，咁啊10金彩元，9本田仁美，8姜慧元，7权恩菲，6智吹奈子。5安由真，4崔慧娜，3曹尤里，2 Sakura， 1张元英。咁啊，呢个就系佢哋个排名啦。见到呢个排，见到出道表，我真系有啲呕血个 feel 啊，真系有啲。我就我同阿 Tim 嚟做直播嗰阵时都鬼晒咁嘈啊。 基本上系啦，点会你由无端端个第二嘅上咗嚟先噶？ 唉， 好似话佢系又大起大跌嘛。不过我其实我嗰日我系第一次睇嘅，我之前我冇睇过点，即系冇乜点样完整过睇过 Produce 4D 嘅，或者 Produce 系列啦。基本上咁我就难得睇，哇！嗰、那个表嗰、那个即系嗰个揭嗰、那个方式啊，即系揭表嗰个名次嘅方式都几得意。啊！我几中意呢个，第十二名系最紧要，最拉屎嗰名系最紧要嗰、那个嗰、那个位嘅，系反而 空咗佢先的， 空咗佢先嗰个咧，啊，嗰、那个最中意呢个位嘅，其实呢个绝对好学习嘅地方。但系啊，第二嗰个好似话系本身佢冇乜名次，但突然之间排上嚟噶嘛？ 唔系第一，你讲第一定系第几啊？ 第二嗰、那个， 唔系第二生活流， 第一嗰、那个， 唔系第一阿张元英一直都 keep 住高排位嘅，但系上次系跌得几型下嘅，今次又弹翻上嚟咯。 咁啊，曹尤里啊， 曹尤里呢个啊，阵间先讲啦。呢个我有啲呢个有少少呢个有少少尴尬嘅呢个咩波， 有啲惊吓， 惊吓我就话佢冇乜，我就讲想讲佢啫。 系啦，咁啊，继续啦。咁我哋不如由第十二位咩波开始讲起先啦。咁第十二李彩燕，咁啊两位阿 Sally 同埋阿 Paul 有冇啲乜嘢可以？ 佢真系好惊险， 真系 系啊！ 我都明。 其实你睇到成个节目都 feel 到咧，其实佢系好深得啲老师中意嘅。 唔好话啊，我都好中意佢。 即系知道佢有实力啦，都好想佢出多多嘅。但系其实咧，本身佢我冇谂过佢真系十二，我估佢会都会升到起码都有六七左右嘅。 因为第十一集佢排第三噶嘛。 嗯， 咁啊，今次一跌又跌咗九位， 好犀利。所以其实咧，去到佢公布十二嘅时候，我都几忐忑，因为佢同初援队啊嘛。其实我又好中意初援，但我又好想李彩燕入到，跟住我就哇好矛盾啊。但系我系好中意佢嘅都。 系啊，咁啊， 同埋我觉得其实彩燕喺呢个团队里边好重要咯。我觉得佢即系而家出到十二人里边咧，我觉得比较实力上比较平均嘅，我觉得佢系其中之一咯。咁我都唔明点解佢十二嘅，明明佢前面啲节目做得咁好，即系佢之前嗰几次评价咧都深受好评啦，喺 YouTube 啊或者喺 Naver 都好，都极多人赞佢，但都唔明点解无啦啦十二，成件事都好接受唔到。 李彩燕，我是少数是一个会不停的会翻睇翻个人直拍的 member 嚟嘅。咁而家你要我讲的话，李彩燕应该是全队入边嗰个平均实力应该是最高的嚟嘅。如果我睇的话，如果而家以呢十二人 member 嚟讲嘅， 系我都觉 系啊。咁佢若果出唔到道嘅话，我谂阿 Sakura 喊死都似，即系出咗道 Sakura 都喊。咁啊，陣間講下啲啊，因為都講下同 Sakura 嘅關係，因為佢兩個真係甜死人啊！佢兩個真係 咁啊，不過就真係嘅，咁好似之前阿波曾經講過啦，佢曾經係三次參加啲咁嘅選拔賽都失敗，咁今次都叫做冇多過三次啦，咁又弱過佢，真係好慘噶成件事，我覺得。咁啊，跟住係啊第十一位啊金文洲，咁啊點睇啊？ 清純一號，其實我覺得佢我都覺得 OK 嘅，雖然我都覺得佢實力唔係話好好，但其實佢實力唔差咯。睇翻之前嗰啲，但係唯一我覺得佢好冇自信咯。然後其實我都估唔到佢最後會出到道噶，但係都我都接受到呢個嘅。 嗯，咁啊 ，Sherry 咧 ，Sherry 點睇啊？ 我對佢係即係其實我本身對佢冇咩感覺嘅，因為我覺得應該有更好嘅人可以做到呢一個位置啦。咁但係後面咧，我覺得佢可以吸引到人哋，即係投到去上十一嘅話，最主要嘅原因係佢嘗試唔同嘅嘢咯。 啊，呢日都係， 所以令到佢最終都可以出到，同埋佢似周子瑜。 金敏周咧，其實我比較，其實我唔係幾中意佢，因為雖然話佢出到道，我都唔係話太過介意嘅。咁但係難聽啲講句啊，成個樣成個苦瓜乾咁咧，有一次見面嘅時候咧，個印象真係唔好嘅。因為好似阿 Tim， 好似我哋嗰、那個有個 friend 係咁喺中意嗰個白燕嗰個咧，都 係 同一個 style 嚟嘅啫嘛，嗰、那個苦瓜乾咁個款咧，我真係有啲唔係咁中意嘅。 所以我好憎佢。 但係佢嗰個一路，但係個問題係佢睇到佢一路進步同埋咩嘅，咁都唔係話太過介意佢可以上到嚟嘅，呢個我覺得 OK 嘅。咁另外都睇佢嗰個，因為阿金敏珠嗰個叫做咩咧，佢真係最大嘅缺點係冇自信咯，真係呢一點。因為佢同，因為我同阿天寶曾經講過，如果阿松珠嘅自信斬一半落嚟咧，加埋落去咧，佢真係 perfect 噶啦，呢個真係，佢只不過係呢啲問題嘅啫。 佢之後應該會好啲嘅，即係你出咗道之後，好多都係咁啦。好似上一季嘅小狼， 唔係小狼你好緊咯， 係啊，完全係由第一個人評價啦，第一集嗰啲係望住個地下跳舞，跟住去到依家係對住鏡頭撩曬髮啊嗰啲啊，單曬眼咁樣，所以應該靠經驗可以令到佢自信會好啲嘅。 咁啊，跟住第十位金彩月，呢個我真係噏唔出嚟，呢個真係，呢個我基本上其實我唔係話冇留意嘅，呢個但係問題係實在我個注意喺其他人上面，呢個我好少理呢個真係。 我都覺得，我覺得佢係存在感算低，對我嚟講啦，存在感算低嘅一個人嚟嘅，所以佢出到嚟，我覺得 我係下咗個， 我都 係 啊。 我是个人几想去出道的，因为我觉得他把声有一点是少女时代泰妍的那个 style， 我觉得他对个团队都有一定的帮助。 不是，那他真的是高颜值的，那是靓女来的，这个就。那有些人就可能应该可能会争门面的其中一两个名牌来的，他都说他是。 不过他就真的可能突然之间没想过升了上来，大家就会吓这样咯。 不是，不过他上次在日本那个做 show 的时候，他讲一些不咸不淡的日本，又真的挺可爱的，这个就讲真的。咁啊，跟住第九位阿本田仁美，熱多咪咁啊，我對我嚟講意料之內啦，佢呢啲排位就 穩咗噶啦，佢 穩咗 已經。 喂，我反而覺得本田仁美係佢一路以嚟佢個表現咧，都係去到咁多咁大咧，佢又唔係話特別大，衝得特別太過犀利，都係 keep 住喺呢啲位置咯。反而就可能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電視台方面又剪得不是說太過肉酸，他的排位他的鏡頭，我反而覺得電視台剪得他挺好的，我覺得就 OK。 本田人味怎麼看？本田人味 都是好像剛才你所說的樣，即是穩的啦，一直都已經覺得他，因為他一直都基本上好像沒有出過， 是沒出過的， 全部 除非是一些他沒有公開排名的時候，那就即係嗰啲冇公開前面排名，咁中間公布某啲十二十三名嗰陣時就有佢個名咯。 但係其實佢都有已經有一定嘅 fans 支持佢啦，所以就冇咩問題嘅，我覺得。 咪加上阿仁美本身佢比較韓國方面比較少嗰種類型咧，嗰只咧包包面嗰只咧，咁我都係有啲市場嘅。咁啊，阿波有冇啲咩仁美有啲咩意見啊？ 我覺得咧，其實佢把聲幾好型咯，佢係比較韓國比較上少見嘅可愛啲嘅聲音，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認知度好高，係 啊 係 啊，所以我覺得佢都唔錯嘅，同埋我估唔到佢咁可愛嘅聲都可以唱到高音啲嘅位，咁覺得呢個係幾驚嚇嘅咯。 咁啊，跟住就第八位啊，呢個係最多爭議其中一個啊，呢個係咁啊，姜慧媛。 阿清純，咁啊兩位點睇清純？ 如果喺呢十二个人面嘅话，要我抛走人嘅，我会拣佢 咯。我都系， 因为咧，即系佢话佢，我记得佢开头表写自己想做 rapper 嘅，系啦，清纯 rapper 啊嘛，佢有个称号。咁、但系我自己本身有听开 rap 嘅，我就认同唔到佢嘅嘢系 rap 咯。 系，我认为佢 rap 好过唱歌。 唔係咁，清咩嘛？唔係，即係我咁講啦。咁十二個入邊咧，阿清純應該一定係墊底嗰個嚟㗎啦。所有能力嚟講，咁唔係我個人覺得阿清純可以上到嚟。咁其實主要嘅原因係佢肯，即係同阿金敏珠嘅情況一樣啦，有啲肯挑戰自己啦。咁另外，因為佢有啲人就話佢聰明，識揀 rap， 因為知道自己音痴。所以就揀咗咩咁啊，避一避咗。咁另外佢同阿佐藤美波嗰個 CP 咧，都吸咗唔少飯嘅。咁你始終呢啲綜藝呢啲咁嘅節目咧，除咗你嗰個叫做 表演 之外，亦都係嗰個關於幕後啊，同埋你哋同啲其他人相處嗰啲，都係啲加分因素嚟嘅。所以我覺得佢呢一點有幾大優勢嘅。咁加上阿姜慧媛有啲 poker face 喺日本嚟講係幾有市場嘅。所以我會覺得佢應該係，如果日本嗰方面應該都發展，日本個人氣應該會唔錯。咁而且加上佢係動漫宅嚟啦，所以佢日文方面，我覺得佢會比基本上日文溝通係冇問題嘅。咁啊，跟住第七位，咁啊 AKB 嚟講呢個係神七位嚟㗎啦，呢個叫做咁啊權恩飛。这个都其实都稳了，这个其实都、 要有他做对象， 是啊， 好像我们之前提过这样， 基本上对象是他的了，不用想的了，基本上是， 对吧？而且我觉得他和彩燕可以发挥到一个 双赢，就 是两个互助到互补不足的位置，因为他们两个本身都跳舞又得，唱歌又得的，在我想会对其他练习生会有更大的帮助。 Member 嚟嘅，唔系练习生嚟噶啦 ，Member 系啊，已经系 Member。 系啦，咁阿 Po 点睇啊？点样先？ 我觉得佢唱歌真系劲嘅，所以我都几佩服佢入到去咯，同埋真系好彩佢入到去咯。 系啦， 好担心噶，睇个排名嘅时候。 啊，唔系权恩飞，我就一路都唔担心嘅，因为一路都系前十二之内嘅。咁我觉得佢加上佢个表现力都中规中矩啦。咁其實都算，其實上級啦，因為加上佢中間亦都肯挑戰試下挑戰 rap 啊，咁各方面嗰啲嘢，咁我覺得 OK 嘅。加上權恩飛，其實我個人覺得咧，好典型嗰種韓國 idol 或者演員嗰種嗰隻顏啊，嗰個樣，所以我會覺得其實佢個表現係我比較，如果佢出唔到道，我反而有啲奇怪。係啦，咁啊，跟住第六位阿 Nago 智取奈子， 都係一早已經。OK 噶啦，我其實預先我預想嘅出道名單已經係有佢啦。 Nago 個阿Po點睇Nago？ 我覺得都唔錯嘅，我都係咯，其實佢都算幾穩啦，都唔係都預咗佢出道嘅人嚟嘅，咁我都覺得 OK 嘅，唔錯嘅。 唱歌又得嘅。 話阿Nago喺呢度十二個入邊嚟講係最老資歷嗰個嚟噶，佢有冇十二年啊？阿Nago出道有冇？ 差唔多啦，個第一套係。Touch 嘅 ，Touch 几多年噶？佢年纪 2005年冇记错， 2005年即系13年噶咯， 差唔多啦。佢系童星嚟噶嘛？嗰阵时 童星嚟噶，系啊。咁啊，所以阿 Nago 嘅话，基本上啲咁嘅老有啲咁嘅老前辈带住啦，咁应该都 OK 嘅。咁啊，加上喺综艺嚟讲嘅话，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Nago 嘅综艺啊 ？Nago 综艺其实都唔错噶，系啊。咁所以我会觉得。Nago 呢个排位都是治疗之外的了、跟着第五位安宥真，安宥真是怎么看？安宥真 已经是被韩国的网民评为是天生的 idol 上、我对他其实可以说是都比较喜欢的那类的，我都会 pick 他的、因为他根本整个人散发的感觉是被人觉得是的了，你要出道的了，那些 feel 咯。 还有我感觉到个节目都好像很推他这样、即使他不是 center 都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在 镜头都偏多， 是的，镜头偏多，还有他都是站 center 隔离的位置、所以我想其实他都不错的，我都明白为什么他可以升到这么多的、虽然我觉得最后一集先升咁多啲奇怪啦，不过都算实至名归嘅。 安宥真，我個人嚟講，我偏向係屬於嗰種叫做係越睇越順眼嗰類型嘅咯。即係佢其實佢唔似好似例如佢唔似有黃義仁嗰啲一鳴驚人嗰只靚啦。咁但係其實佢嗰個叫做就係越睇越順眼，同嗰只你即係唔會你係唔會體驗嗰種類型嚟咯。咁佢嘅性格方面亦都係有啲幾好玩嘅成分，所以我會覺得 OK 嘅。而且佢一直以嚟嘅表現都係屬於上級member嘅表現啦，所以我佢呢個排位我都 buy 嘅。咁啊，跟住反而第四位崔慧娜，我又覺得有啲彈咗咁上嚟，有啲少意外啦。崔慧娜，我又覺得真係， 我其實覺得佢都係會出道嘅，因為點講好咧，節目本身都佔得佢好多鏡頭，其實應該本身都已經想推佢噶啦，但係就冇諗過佢最終係會第四名咯。即係可能同後邊嗰幾個換咗位咁咯，有少少 好直接喎， 即係有少少咁樣覺得嘅。 啊，咁啊。阿波点睇阿波？ 我觉得佢都唔错嘅，但系系名次高咗少少啫，系咯。其实本身我都几中意佢嘅，即系睇节目嚟讲。 哦，崔慧娜，唔系因为嗱，上一次节目我曾经讲过啦，崔慧娜咧，我就系、是、对佢个表演系印象唔多嘅，咁反而系佢嗰个嗰啲叫做综艺表现方面咧系比较印象嘅，咁。事實上咁睇翻個節目嚟講咧，咁我到而家我對佢嗰、那個，即係除咗佢 center 叫 center 嗰個表演之外啦，咁但係普遍上我對佢個印象都唔算話深嘅。咁但係佢喺幕後啫，即係佢喺節目上面嗰啲關於啲綜藝分嘅表現咧，就真係多嘅。咁佢有一幕係咪去過日本嗰陣時候咧，搭飛機嘅？嗰刻嗰一拍係幾好笑嘅一拍，係即係好似即係第一次搭飛機嗰啲小朋友嗰啲咁嘅情況咧。我嗰啲情況我係加到分嘅。咁而且我覺得。佢係幾好，一個幾好玩嘅 member 嚟，我覺得佢就咁誒開心果咯。對於團體嚟講係有個正面作用咯。咁啊，跟住第三位呢、這個曹佑理，啊兩位點睇？因為呢個我有啲尷尬嘅，呢、這個我對於呢個 member。 其實呢個 member 都真係有啲有啲敏感啊，咁樣講。 都係冇諗到，又係第三出道咯，最終係。 咁啊，唔係，因為嗱，曹佑理本身咧，其實就初次評價就係 A 嘅，咁跟住二次評價嗰陣時就跌咗落 F 嘅，咁跟住咧就逐步揾打揾就咁打翻上嚟。咁其實喺第三次排位發表之後，我見到佢坐喺前二十之後，我個背脊已經涼咗一涼噶啦，我心諗，喂慘咯，照啲劇本睇佢應該有出道嘅喎，啊點知真係俾我估中，唔係因為對於我嚟講嘅話，其實佢出道我係覺得係非常之尷尬一件事嚟嘅，因為我。先講先啊，我唔係話佢個政治立場有問題，因為佢喺節目上面咧，佢曾經做過一啲嘢咧，係俾人發現到係有啲政治立場嘅。咁我當然唔係話佢有問題啦，我亦都唔係話佢錯，不過 係有啲敏 感。如果因為如果日後合作嘅話，就可能啲敏感啦。咁因為曹佑理其實喺嗰個節目練習期間咧，曾經係佩戴過關一啲慰安婦嘅襟章嘅。咁當然啦，我唔認為你有錯啦。咁但係若果節目出咗街，咁有陣時若果俾日本右翼方面見到咧，就一定係有少少問題噶啦。因為當年曾經少女時代，因為曾經係咪喺日本市場面都叫做一個唔可以話打橫行啦，就非常之都幾一個 有關注度咯， 有一定嘅叫做地位嘅。咁但係因為當年曾經係日本同埋韓國發生咗一啲叫領土問題爭議啦。咁最尾電視台要被迫向右翼跪低咗，咁令到佢哋敗走日本市場。所以如果雖然而家講有啲馬後炮，咁但係其實少女時代退出日本市場，其實對 AKB 嚟講唔係好事。因為我而家咁樣講，因為其實你睇翻AKB 當年嗰啲作品嘅水準啦，阿 Tim 你都記得Flying Get 啊，或者係 嗰扎啦嚇， 嗰扎，因為嗰扎係當年有少女時代同 AKB 競喺市場上面有競爭關係咧，所以 AKB 當年嘅作品係非常之好噶，即係例如Happy Lotte 啊、Flying Get 啊，或者係KFC 啊嗰啲作品咧，咁所以對於少女時代個退出日本市場，其實間接亦都令到 AKB 嗰個水準係降低咗嘅。其實你而家我嗰啲。人就話覺得 AKB 嘅水準其實而家係好個作品啊，感覺上係好 hea 啊，同以前嗰陣時比上嚟咧，所以我覺得若果曹由你入咗，其實我尷尬一件事，會唔會引起啲日本右翼嘅攻擊咧？因為講得日本右翼嘅話，其實喺 Sakura 同埋阿夏美咧都試過俾日本右翼韓國右翼攻擊嘅，因為其實佢兩個其實基本喺佢哋 在啲節目上面曾經介紹過當地名人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未必知道佢哋當地名人做過啲乜嘢噶。咁就啊下面因為山口出身啦，咁其實曾經啲節目佢介紹過伊藤博文啊，咁啊 Sakura 又介紹過西野龍成，咁兩位歷史人物咧都曾經同韓國方面咧係有啲叫做歷史上面係一啲過節嘅，所以呢一下係我偏向比較尷尬咯，所以佢出道過，我覺得會。 不過客觀嚟講，其實我覺得佢實力方面其實又唔算差嘅，即係淨係講佢表現嚟講。 啊，這個我有這個我有 buy 嘅，咁但係有可能會出現啲麻煩咯，我比較擔心呢樣嘢咯。 同埋我覺得佢係咯，觀眾緣方面就同埋好感度方面就差啲咯，我都覺得係，即係即使唔單止係政治上嘅嘢。可能因為之前佢參加過綜藝節目啦，即係個 Idol School， 咁佢其實佢評價都唔算話非常非常之正面咁樣，咁所以其實今次佢出到道都我相信都引起咗唔少嘅爭議咯。 我比較擔心會唔會惹埋啲不必要嘅麻煩嘅，咁但係 政治係最麻煩嘅，一定係 呢個係啊。咁啊，咁隨後你仲有冇啲乜嘢可以講下佢嘅咧？如果冇，我就第二位 Sakura 噶啦。 好，交俾你。 你两个冇咁咩？你两个唔系 Sakura 嘅话，咁其实因为一路以嚟都系风头等嚟嘅，咁都系叫做争头几位嘅人气 member 啦。咁我又觉得出到意料之内噶啦。不过我就估唔到佢同阿李彩燕嗰个 CP 关系咁好嘅啫。咁事实上星期三。嗰晚，因為有啲 AKB 有個電台節目啦，咁就咁喺網上面有直播嘅，咁就畫咗個居合傘出嚟咧，即係居合傘，知唔知嗰啲咩啊？即係嗰啲咧，以前睇飛天少女之前有把遮下面寫兩個名嗰啲咧，係啦係啦嗰啲。咁那個居合傘咧，咁後屘李彩燕就同Sakura有個一啲類似 live 嗰啲咁嘅即係個人嗰啲 WhatsApp 短信啊嗰啲之類啦，咁就問嗰啲話咩居合傘嗰啲嘢咧？是看到我們呢直頭說哇你們兩個使乜放先放到咁嘅樣啊，哇我真係覺得大黑超都俾你兩個整盲啊。阿添你我記唔記得我尋日po個出嚟嗰陣時。 基本上呢、這個簡直係 CP 之中嘅 CP 啦，咁好短時間就 CP 到 CP 咁樣咯。 咪應該若果我個估計冇錯嘅話，應該係佢兩個其實係由一呢個人評價嗰陣時開始做老友嘅。咁另外你睇翻，其實佢中間，因為其實我肯定佢哋兩個老友嘅時候係第五集嘅情況嚟嘅， okay。 因為第五集李彩燕咁係咪公布排名嘅時候嘅？咁跟住佢走咗去 Sakura 嗰度擁抱噶嘛，咁 Sakura 都起身咁樣一齊噶嘛。咁嗱，因為以我推 Sakura 嚟推咗成三四年嘅嚟講，我傾向 Sakura 其實就唔係一個太過熱情同主動嘅人嚟嘅。若果佢可以有咁熱情同主動嘅話咧，咁事實上兩位應該係非常之老友噶啦。咁啊，跟住你直頭喺後面，例如睇個人評價嗰陣時，例如李彩燕一踢嗰陣時，係得佢Sakura 個反應特別大啊，或者係跟住喺後面一啲叫做例如係嗰、那個你管嗰、那個掌門人嗰只 game 嗰只叫咩名啊？即係大電視嗰只類型嗰啲咁嘅 game 啦。 講嗰啲名嗰啲係嘛？ 係啦，咁啊係得啊李彩一見到個啲一見到個又知 Sakura 搞唔掂，喺度啲魔性嘅笑聲啊，都知係咩回事噶啦。不過我同你最尾嗰集咧有一幕我同你 skip 咗嘅，因為我怪同你吹水，後屘睇翻我先知咧。嗰、那個你係咪李星基啊？嗰個主持係李星基問Sakura 而家有啲咩想同人講，想有啲乜嘢想講嘅時候咧，同邊啲人講嘅時候，佢第一個講係李彩燕嘅。 啊、 我嗰刻，因为我同你嗰刻我同你吹紧水咧，我 skip 咗嗰度咧，跟住嗰度啲人话咧，哇呢个 CP 值，睇呢个 CP 都值噶呢个组合。跟住亦都有网民咧，亦都系喺现场咧拍低咗咧，咁公布咗李彩燕系最后一个嗰时咧，Sakura 系喊到跪咗喺度，真系呢个 CP 真系冇得比嘅呢、這个真系。 李彩燕应该系喺成个节目呢三个月期间咧，帮咗 Sakura 好多， 一定系。因为其实你看翻Liquid 评价的时候咧，虽然Sakura系叻女，咁但系始终硬件方面其实一定是比较弱的，咁我相信而且你看翻一直以嚟李彩燕都很喜意帮人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李彩燕主动先咯，跟住就跟住佢开始两个友情咯。不过我就等有啲日本 man 把佢同Sakura咁多人老友好似都唔及李彩燕嗰下，就真系好似有少少哭晕在厕所，我就咁嘅感觉。 我绝对系。 咁Sakura 两位仲有冇啲乜嘢想讲？Sakura， 我会比较期望，希望佢 再有更加多的突破。 啊，这个也是，这个也是。阿波点睇阿波？ 其实都是咁样咯，都系觉得都预咗噶啦，但我估唔到佢是第二啫，我以为佢会第一噶。 大家都梗系咁玩啦，咁玩系啦。咁啊，如果讲第一嘅话，咁我哋不如讲埋第一阿张元英啦。咁啊，两位点睇阿张元英就？ 其实 冇谂过第一。 系啊，其实我觉得佢人又冇乜问题嘅，但系衰就衰在爆冷咯。 嗯， 系本身佢都。排名其實都是上位圈的，看之前的話是上一集其實跌了一點點，但是真的估不到他會 做到 第一咯、 嗯、 但其實我覺得都 OK 的，就是你唱歌來說、okay. 還有他年紀小呢、嗯就是、 可塑性比較高、 嗯嗯、張元英拿第一，其實那刻作為櫻花飯來說，我又其實不是太過介意的，因為說真的，他那天是他生日，若果作為他的飯的話，那即是怎樣都衝他上去，那這個我又覺得正常的，那我又覺得他又不是說配不起第一這個位置，但是始終因為前面有幾個有些出不到來，那另外加上、另外有些叫做、爭第一兩個那些，那突然之間這樣跌下來，那是有些爭議的，那但是一個14歲的小妹妹就沒必要說對她那麼嚴苛咯，我覺得就加上其實她真的14歲啦，可塑性真的大的，而且她可以跟其他不同的、國籍的 member 吸收一下其他不同人的、那個、好處的話，對她來說都有幫助的，因為、可能兩位不太喜歡聽，因為即始終韓國各方面有個比較僵化式的表現，我個人覺得就是、即韓國方面就是一樣東西好就向住嗰個前進，咁向住衝實衝曬佢，但係問題就比較多元化方面就比較狹窄咗少少咯，呢、這個位置。咁但係我覺得張元英可以同阿 Sakura 同埋阿 Nago 同埋阿 Hitomi 佢哋可以合作個話，咁其實即係多啲學多啲同吸收到佢哋嘅嘢嘅話，咁其實對佢都有幫助，我覺得係。即係14歲嚟講係學嘢係最好嘅年紀嚟噶嘛，呢個年紀，所以我覺得。前途冇限量嘅、不过就希望收下流程啦，但我对佢就真係唔好大唔好咁嚴苛啦，始终都我都觉得係好啦， 同埋佢喺唔同嘅风格都可以 carry 得好。 啊，呢个係讲真嘅，咁係性感呀，同埋嗰啲清纯风都可以介意得到嘅、好啦，咁嗱、我哋呢一節就係咁上下先啦，咁我哋跟住下一節返嚟，我哋继续跟住讲可能係一啲叫做我哋啲滄海遺珠啊，或者啲我哋覺得可惜嘅 member 啦。 好。好 好，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我哋第二节嘅内容啦。咁第二今节咧，我哋就可能会讲一啲关于节目一啲最终话嗰个节目入面一啲我哋想讲嘅一啲叫做内容啦，同埋一啲沧海遗珠啦，一啲叫可惜嘅 member 啦。咁啊，先讲咗一啲沧海遗珠先啦。咁两位觉得有啲边啲系沧海遗珠？ 韩秋媛同埋朴海允。 韩秋哦，朴海允真系唱嗰个。哦，十九位嗰、那个，哦、 我好中意佢把声咯，佢、 okay、 唱歌真系好好听嘅，即系我有时依家都会去 YouTube look 翻去参加过嗰啲歌咧，嗰、啲片嚟听咯，因为佢把声真系好正，好入耳啊， 嗯， 同埋韩秋媛都系嘅，因为佢又 rap 得又唱得，所以我都好中意。但系佢哋两个最后竟然冇出道，真系非常之可惜。 韩秋媛，我系逼我系可惜韩秋媛，因为韩秋媛嗰、那个我。個人覺得佢有種氣勢，咁、加上佢個佢個實力咧，其實由崩巴又開始咧，已經係話俾你聽，佢個水準唔止呢個地步嘅、所以如果佢出唔到道，其實對於 Ice One 嘅整體嗰個叫做有一定嘅影響啊，整體整體水準嚟講嘅話， 但係就即係我之後再諗翻啦，知道咗佢冇無緣出道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佢話唔定，如果之後因為韓國依家嘅主流市場咧，啲團體已經係多到根本你都記唔曬。 嗯， 所以我覺得如果佢最終係喺啲團出唔到道嘅，翻翻去自己公司最終 solo 嘅話，我覺得都冇問題。 嗯， 同埋你中意嗰兩個咧都係大公司咯，所以唔使擔心咯。我覺得一定後屘公司一定會繼續。推佢嘅，即系资源都好足啦，所以你唔使担心咯。 咁阿波点睇阿波？ 我觉得即系淘汰成员里边有三个都可惜嘅、即系有人网上啲人话有怀才不遇嘅四人组啦，咁彩燕就出咗道啦，咁但系佳欣啦、美慧啦、美友啦，呢四个啦， 李慧、 Miu 同埋 Miho 宫崎美穗同埋阿中濑美由。 系啦， 系啦，哦， 呢三个出唔到道真系好可惜咯，我觉得，即系本身，但我最开始真系以为佢哋会出到道噶，因为佢哋即系都好有名气啦，同埋大家都好等佢同情。而我觉得咁多个最可惜咧系 Miho 咯，因为咧我可以讲个小知识俾大家听啦，即系佢系唱1000% 噶嘛，即系1000% 咧嗰个呢个舞台里边嘅 main vocal 系彩燕啦，咁但系后屘咧啲编舞家啊，左家咧后屘开始发啲 demo 出嚟，即系发现原来咧真正 main vocal 呢首歌 main vocal 系 Miho 而唔系彩燕咯，但只系佢哋转咗嗰个名，然后我成件事觉得原来 Miho 可能我觉得应该系因为。可能后尾唱歌的时候咧，作曲家觉得佢哋把声唔得，之后就转咗佢两个嘅 part。但因为始终佢哋 main vocal 都选咗出嚟啦嘛，咁、所以就要俾翻个位置叫做彩燕咁样咯、然后就觉得啊、其实唱歌实力咁好嘅话，点解都留唔到喺度咧？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可惜咯。 宫崎美穗咧，我哋饭群叫阿苗嘅。阿苗其实啱啱入团嘅时候咧，曾经系被 AKB 系叫做次世代之嚟嘅。咁係當年營運重點培養嘅，咁但係唔知咩事喺2010年咗營運就斷咗對佢嘅支援。咁因為嗰段時間阿美亦都轉咗經理人公司，咁但係經理人公司方面就好似對佢愛理不理咁嘅款咧。咁係嗰下係開始見到阿美係有少少跌落嚟嘅。咁啊，跟住都 keep 住喺總選排位又都 keep 住係咁落嘅。咁係呢個 produce 嘅話，其實可以話佢嘅第二春嚟嘅。咁但係。而家就唔知點啦，咁因為如果作為 AKB fan 嚟講，出咗道都冇乜所謂嘅。咁但係若果作為一個睇呢個節目嘅人嚟講，我會覺得佢出唔到道係一個可惜嘅啦。咁、另外對於阿李佳欣同埋阿竹內美由咧，我嘔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兩個啦。我睇到嘔血嘅時候就係佢兩個竟然冇份，因為其實李佳欣我一路嘢都講噶啦。綜合嚟講，李佳欣一定係第一個，我一定係講係李佳欣嘅唱歌、跳舞咁，同埋各方面嘅表演嚟講。咁加上李佳欣喺曾經喺日本讀過書，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非常之適合呢個團嘅。咁但係佢竟然出唔到道，即係呢個係偶遇點啦。咁另外就係竹內美由，第一集開始已經展現出佢個人唱功噶啦。咁跟住雖然中間但係問題唔知係咪因為經理人公司關係啦，因為Miu 咧佢唔係 AKS 嘅，當年佢喺 AKB 曾經係推過一排嘅，咁但係後屘轉咗經理人公司之後咧， 咁其實阿 Miu 個又係就開始冇嘢做啦。咁其實跟住係近呢一兩年之後先開始做 YouTuber 嘅啫，咁嚟唱歌嗰啲。咁大家有興趣嘅可以上去上 YouTube 揾揾嘅，都一定揾到嘅。咁今次阿 Miu 其實都喺嗰個叫做喺參加比賽嘅時候都曾經講過啦，呢個係最後嘅機會嚟嘅，呢個係佢。咁亦都我哋幾個 Miu 啲 Miu 粉絲曾經有預感就係、是，若果 Miu 出唔到道咧，咁佢有可能會追業嘅。咁事實上真係啦，好唔好彩咁啊？星期二9月4日，咁啊 Miu 亦都喺自己嘅 YouTube 同埋 Solon 直同時直同埋 Solon 同時直播嘅時候咧，就宣布畢業。對於我哋嚟講係一件可惜嘅事咯。咁最攞命嘅就係擺曬咩嗰日啦。咁雖然嗰日係阿張元英生日啦，嗰日亦都係阿 Miu 嘅阿爺嘅生忌。 嗯。 咁因為阿 Miu 今日其實就阿 Miu 喺知道白衫咧係佢爺爺生日嘅時候，其實佢諗住做出道禮物俾佢嘅。咁但係點知阿爺喺白衫一決賽之前咧就過咗身。咁係阿 Miu， 如果我個推斷冇錯咧，咁大概應該係七月中或者七月尾嗰段時間嘅，因為佢第一日突然之間握手會之後係突然之間佢係出唔到嘅。咁估計可能係因為啲佢阿爺嘅問題啦，咁估計啦，咁冇乜實質證據啦，咁大家當我老保啦。咁所以阿 Miu 喺跟住其實嗰邊係都非常之搏命嘅。咁但係而家就冇啦，咁都希望佢畢咗業之後就可以叫做有自己個天地啦。真係因為而家都唉心惡，而家就都見到阿 Miu。咁啊，佢因為阿 Miu 而家就個最終活動最終握手會就係12月23日，咁啊就睇下佢會唔會有啲朋友去見一見佢啦。咁啊咁啊職業公演嗰啲未定嘅，咁啊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去見一見佢啦。 但係你要撲，但係你要撲碟噶咯喎！如果你握手會嗰啲， 我下個月唔係我十一月嗰場，我追加咗20张握手券。 係啊，你啲 fans 去好快，大佬。因為其實因為其實講兩句啦，中立美遊我都 OK 嘅，即係我都叫 OK AKB 粉之一嘅。咁呢幾排其實佢開始唱，即係開始唱 YouTube 之後咧，我就重新欣賞呢個人啦。咁佢其實無論喺佢個，其實佢唔單止唱功好啊，其實佢嗰啲歌咧係嗰啲 mixing 啊，同埋佢嗰個 video 嗰個 design 其實好簡單啫，即係一支麥一個人咁樣咯。咁但係佢無論個環境啊，無論所有嘢，其實係佢自己一個人安排。其實佢一個人可以頂三四個位噶啦，即係歌曲當然係 cover version 啦，唱別人的歌啦。咁但係你編曲啊、混音、和音啊，成件事其實佢都係好俾心機去做落去咯。咁而家其實你話佢好彩又得，你話佢唔好彩又得嘅。你唔好彩咪就係頭先大家都講，即係唔可以喺啲 Produce 40裏面正式可以出道啦。咁但係如果佢好彩嘅話，因為而家睇到嗰個 YouTube 佢自己有個 YouTube channel 嘅，佢個 YouTube channel 其實係爆升嘅。咁同埋你見到好多人都用心為佢嗰啲做嗰啲歌做字幕嘅，即係我佢一首佢有首 cover version 叫 Last Christmas， 就係 Wham 嗰首 Last Christmas 啦，我哋細個聽到大個啦。咁佢舊年嗰時唱嘅時候咧，係基本上冇字幕嘅，係得一個原版嘅英文字幕嘅啫。咁後來咧，唔知點解又多咗中文字幕啦，又多咗中文亦都有繁簡體啦，跟住亦都有其他嗰啲語言嘅字幕，就幫個歌詞去翻譯。咁同埋韓文啦，咁同埋你都有一首係韓文，即係佢唱一首韓文歌啦。 有 一首韓文歌啦，跟住亦都又有翻譯啦。咁其實佢好，其實佢係後邊有啲唔知名嘅人幫佢，因為呢啲唔係阿 Miu 做嘅，即係呢啲係好多人可以即係參與其中咯。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其實係阿 Miu 佢即係做咁多嘢，其實佢都喺嗰個情況之下，即係喺 YouTube channel 情況之下佢得到嘅嘢咯。所以其實我又覺得又唔係太過咩嘅，佢只要佢有一日佢唔放棄，佢仲喺 YouTube 嗰度，佢終有一日喺 YouTube 嗰度唱即係殺出一條血路啊！而家網紅啊嘛，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仲睇電視咩？就YouTube噶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佢而家YouTube佢嗰個人訂閱人數高，佢 keep 住咁上咧，佢又有 update 咧，同佢 YouTube 佢 channel 咧，你佢畢業嗰個咧就留意去睇翻啦。佢講佢畢業嗰段時間啊，佢特別咧喺個畫面嗰度咧，佢有個英文字幕喺度嘅，即係有個佢自己整嘅，即係英文就係幾多日幾多號咁樣樣。其實你日本 fans 嚟講，使鬼英文咩？咁但係你多煩多唔同嘅煩，你先有 英文字幕啊，先有成噶嘛。咁所以其實你睇佢，你繼續睇佢個 YouTube 嘅發展啦，佢會好好嘅，我覺得啊。 當係 Produce 40嘅一個，唔係即係將 Produce 40做一個踏腳石咯。 唔係因為即係你覺得啱嘅，雖然啱，因為阿 Miu， 因為其實我推咗佢六年啦。咁其實六年以嚟，其實基本上冇乜人睇，就算其實 YouTube channel 其實都冇乜多人話睇嘅啫。咁但係喺 Produce 參加咗 Produce 節目之後咧，係佢個份係多得好多，係多咗好多。咁另外之前我喺第831決賽嗰晚之前咧，其實我都喺 YouTube 見過一條片咧，就係、是。好多外國人咧，咁係整一個應援短片咧，咁希望阿喵可以出道嘅，咁但係雖然賽都衰咗啦，係啦，咁啊都冇辦法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希望佢可以叫做即係正式出道咯，因為都唉，而家出唔到道就希望佢有畢咗業之後有個發展啦，真係講真冇噶啦呢個啊。 佢 YouTube 嗰條路係暫時嚟講諗到嘅唯一一條路咯，基本上係佢不過佢照住佢而家 Produce 40呢條勢咧，佢好彩佢 Produce 40佢站得住腳啦，叫做入唔到圍都叫站得住腳啦。 唔係因為佢俾人惡剪嘅情況係，我覺得佢同阿美嗰個俾人惡剪情況係非常之嚴重。頭先阿 Paul 係咪講阿美關於嗰個叫主唱嗰啲問題嘅？ 係啊， 因為其實你睇翻嗰個叫個剪接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其實因為阿本身因為1000% 嗰組其實係因為第三次評價之後 follow 咗一扎人噶嘛，咁千物即係難聽啲講嘅1000% 寫正眼有一個，咁跟住係換咗啲人入嚟嘅時候咧，咁雖然啊李彩燕嘅能力係強，咁但係問題阿 Mel 曾經講過話會幫佢哋手一個索入手歌噶嘛，咁但係問題個鏡頭就係掛住影阿李彩燕，咁變咗就好似阿 Mel 就乜都冇做過咁嘅樣，就本咗好似李彩燕一個個人 solo 咯。咁變咗就，所以我會覺得呢啲情況係又係電視台個惡剪嘅理由啦，係啊，因為我個人認為係因為佢兩個個經理人公司唔係 AKS，所以就先要俾佢咁樣惡剪咯。 同埋佢咧喺臨尾咧，即係臨尾嗰幾集啦，我覺得啦係我自己觀眾嘅目角度睇，會覺得佢有少少惡剪咗。好似營咗一個霸住最高音嗰個 part 咁樣， 係啊，我都係咁，我都有咁嘅感覺， 即係好似即係佢雖然有剪到佢話係因為想自己嘗試嘅嗰一句嘢出嚟，但係咧佢又剪埋其他人啲表情啊，望住佢嗰啲就顯得佢好似係死都唔肯放開呢個位咁樣， 死都唔肯放開主唱個位咯， 最後放開嗰個係個攝影師咯。 所以即係有陣時佢呢個電視台剪接真係有陣時真係睇到啲火滾， 佢有少少 bias 啊，我覺得係咪咧？ 可以咁講， 一定有嘅，可能背後多的是我們不知道的事咧，幾多金錢嘅瓜葛都冇人知嘅。 咁係。 咁啊，另外仲有許允珍同埋阿黃怡仁啦。黃怡仁一路以嚟都係我希望出道 member 之一嚟嘅，咁啊可惜啦。真係衰弱啫，唔係因為佢嗰個叫做再次相遇嗰首歌咧，哇真係非真係驚，真係令人驚豔，真係令人。但可惜啦，唉，都係最後26名咁啊，俾人淘汰咗啦。阿 Tim 好似都係咪廿六廿七啊？定係廿八？ 廿八。 阿 Tim 都係阿黃怡仁嘅，阿 Tim 都係。 我有睇過佢啲咩，就斷斷續續咁樣睇啦。咁但係佢啲舞係特別好睇嘅。 係啊。 咁但係就係，但係就我唔知道。其實有樣嘢，我反而我想問翻你哋，即係其實你有睇過之前啲101啊嗰啲咁啊？其實佢哋用啲乜嘢準則去評呢一啲，即係呢一啲成呢啲叫做咩練習生，喂叫咩生啊？ 練習生 去俾佢出道咧，因為其實好多我哋覺得得嗰啲咧，例如阿 Miu 啊，即係阿竹內美由啊，或者阿李嘉欣啊嗰啲，其實佢哋都 OK 嘅人咧，佢哋最後都出唔到道。咁你睇，咁啲評判咧又做到好似好專業咁樣，嗰啲又喺度鬧人啊，又成嗰啲睇到都哇大佬啲足球小將咁樣睇到，即係哇唔使搞咁耐，我終於明白點解嗰日同阿琪睇，哇我終於明白點解個節目做三個鐘，原來嗰啲淨係啲足球小將嗰啲片段都係做三都係一段時間，咁佢哋應該好專業啊，或者有啲咩有啲咩準則咁樣去做，咁其實佢哋攞啲乜嘢準則去做呢啲嘢去等佢出道。其实我看不明白的，虽然我看了一两集 投票咯，他们最后或者整件事交给观众投票而已嘛，但是你投票的时候，因为很老实说我这样看，如果是靠看实力评价就不应该给观众投票， 應該是評判投票，即是那些導師評判，導師比分。如果你俾觀眾投票嘅話，咁觀眾一定有個人嘅感官投入去。咁例如，咁你剪接嘅情況之下，就可能會引導咗你去諗第二樣嘢啦。 係因為好 bias 嘅成件事。即係阿彪嘅時候，我琴晚我嗰日睇一個鏡頭都冇得兩三個幾秒嗰啲咁樣咧，其他但係韓國嗰啲又出好多，基本上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咁啊！你知啲裝差唔多噶啦，已經。 佢其實我覺得啦，佢表面上就係話觀眾投票啦，但係其實佢本身都會睇翻觀眾偏好邊類嘅，咁佢都要有翻少少觀眾緣嘅人喺最終出道嗰度噶嘛。但係其實我覺得私底下咧就可能都係有啲內幕嘅嘢嘅，同埋睇啲導師本身覺得邊個有實力嘅，佢因為本身佢哋上年咧發生過一件事嘅，就係最終出道嘅時候咧，即係101個團啦，咁咧就嗰一晚公布咗最終12個出道嗰個人啦，但係 Facebook 個專業咧就放咗入另外一張圖出嚟，入面張圖嘅人咧係全部都唔係最終出道嗰堆啊，即係有人就覺得係會唔會 臨時改咗， 已經係本身已經定咗係嗰個，但係唔小心鋪錯相咁樣啦，所以即係可能。已經是定好了，然後立刻聲跌了，然後再鋪回一張對的出來。 唉， 所以我覺得都是有這些這樣的東西咯，所以我覺得反過來就是說也不需要太過擔心，就是太過擔心就說有些人會不得咯，就是如果既然是有這些我可以說叫黑幕啦，就是我個人說叫黑幕的東西啦，那有黑幕 其實我想這個節目由開始都是說黑幕的 咯那叫即是有黑幕的更加不需要擔心，即係唔需要話乜嘢啊！即係話唔公平乜嘢？咁其實低温已經唔公平嘅啦，呢樣嘢。咁就係啦。咁如果既然佢冇乜準則，其實係睇當時嗰、那個，即係嗰啲，即係當時邊個 like， 即係偏向嗰個類型就會係揀邊個咁樣樣。但係又唔係跟得好足，所以其實係摸唔到路嘅，可以咁講，摸唔到路。咁其實繼續啊，繼續講翻啦，大家繼續講翻嗰啲初可為主啊。 咁啊， 仲有冇初可為主可以講啊？ 許允真呢個，我覺得係若果唔係話爭 center 嘅話，我覺得其實有機會可能出道圈一個，可能係可以爭出道圈出個 man 把嚟。許允真，我覺得 佢其實唱歌都真係好好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同朴海允係有差唔多嘅。實力的唱歌方面，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又是有少少惡展了 爭 center 那一 下，對，跟住之後大家對他的評價都不是那麼好，然後就慢慢都跌回了。 因為Nago 曾經在 So Long 上面都曾經講過關於許允真的，其實 Nago 是完全不介意那個關於那個其實 center 那件事的，但是因為電視台剪了出來之後，加上不是個個都會可能會上去 Nago 的So Long 的嘛，所以就會變了做對許允真會有一個叫做不好的印象咯， 是 啊，所以我會覺得有陣時你這個節目的剪法都真的有少少我不可以說什麼，反正我都沒什麼，反正我都沒不是那邊的人，但是我覺得就可以剪得好一點的 我覺得他都應驗了這個節目真的其實最重要不是看實力，是看這個觀眾緣，如果沒有這個剪接的時候，我覺得他應該會是出道圈其中一個咯， 他應該因為他很明顯他有引導你成為 我偏向覺得他 其實整個節目都看得出有這個的情況發生的 其實我那晚都已經看得出有影響性事分這些節目是很講那些成長橋的嘛，即如果你想煲一個人你就講他一個人的故事，他怎樣被人罵，跟住他怎樣被評判罵到他喊，跟住你覺得很可憐，跟住見到他慢慢進步，跟住就變咗最紅啦，最紅係你啦，嗰啲點知選唔上喎？ 你講呢 part 嘅話，我咪可以完全話俾你聽，第三個曹由你咪呢個例子咯， 選唔上喎，選上 曹由你選到上， 選到上啦嚇嗰啲咁樣咯，咁所以其實都，所以其實你要睇呢啲成長嘢都幾好睇，但如果當係一個比賽嘅話，又唔使太認真嘅。 咁仲有冇啲咩初可為主啊？仲有冇啲乜嘢？ 睇下先。 我覺得大致上都接受咗 啦，都係咁講嘅。不過有啲 member 就第二彎，有啲就我覺得就比較俾人早淘汰咯，有啲就不過 沙河咯。 沙河 岩立沙穗咯， 岩立沙穗其实 掹掹緊咯，我覺得阿沙口嘅時候，我覺得就 啊，我幫人講嘅啫，你知啦。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覺得其實應該係小島真子同埋阿小島真子係其中一個，小島真子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係比我想象中更加早俾人淘汰嘅 member 咯。我覺得就因為阿真子其實喺嗰邊嘅人氣都非常之高噶嘛，咁但係咁快俾人發掘出嚟，我真係有啲意外。咁上海咯。 喂，其實咧有啲嘢想問大家嘅，我有即係我真係好唔明白，因為我成十年冇過韓國，基本上咁其實嗱我見到咧，譬如沙海又好啦，阿 Sakura 又好啦，或者其他啲日本成員都好咧，佢哋啲 fans 都即係韓國嘅 fans 咧，都對佢哋都幾痴迷嘅，即係由一個火車站説起啊，即係有一個江南三城站定我唔記得江南站定 江南明洞成列嗰好似成好似係連續幾個係高地段嘅車站都有嗰啲咁嘅燈箱牌， 嗰個牌咧啊，跟住又有啊，跟住又有啊，又有啲 band 牌收到，哇！啲嗰啲名牌禮物又多到有 iPhone 有 iPad 有 Hermes 一大堆，哇！佢哋哇！佢哋點解咁有錢呢班人？即係哇！我未即係日本你冇噶嘛？日本你最多都係喺 showroom 度送塔咯。咁已經覺得或者總選舉，而家我唔知道有冇留意啦，即係見到哇好多票好多票咁樣冧曬，有啲人借錢買按咗層樓，跟住投票都有都有噶嘛。哇！見到韓國 有嘅， 咁見到韓國都哇，韓國都係咁犀利嘅，係咪又係按翻嚟 嘅？其實佢哋有一啲叫做我哋簡稱叫做韓站嘅嘢嘅，咁佢哋其實就。即係通常咧，咪話唔可以帶相機入去啲拍攝場地啊咁樣噶嘛。但係咁咧，唔知點解佢哋都係會運到啲相機入去啦。咁就喺佢哋表演嘅時候影好多飯拍啊，好多片段啊咁樣嘅，跟住就會用佢哋自己影翻嚟嗰啲相咧，可能出啲相集啦，跟住啲應援線啊、公仔啊，即係自家出噶，唔係官方出嘅。跟住就會用呢啲去賣出去，咁就會有錢啊嘛。咁嗰啲錢又會就係、是正常嚟講啦，唔知道有冇其他。唔正當諗法嘅紅站噶嘛，咁正確嚟講咧，咁佢哋就用嗰筆錢，跟住就去買好多禮物去送俾嗰啲 idol 咯。 啊，我就係 站係咩站啊？ 韓站， 即係其實都係粉絲團咯。 哦， 即係我哋啲生誕委員會啊，或者嗰啲應援後援會嗰啲啊。 哦 因為我就係見到好得意嘅就係我見到咧因為翻嚟，因為有啲 member 係上次八三一之後翻日本嘅時候咧，你係見到有啲 member 例如山田野舉啊。佐藤美波啊，仲有川濑沙英嗰啲咧，特別係嗰啲出到二三線、第二線、第三線先咩淘汰嗰啲 member 咧，佢哋係唔係一袋袋嘅禮物啊？係一抽二抽啊！佐藤美波直頭收到成，收到啲大利是添啊！直頭嗰啲唔係禮物，係利是啊！我只能夠用利是嚟形容。因為日本方面咧，其實嗰個有叫做限，有嗰個叫送禮限制嘅，即係你只能夠係10,000 yen以下嘅產品。係啊，咁而家啲產品咧，有啲禮物其實全部要經過營運嗰個叫做驗收噶，所以對於韓國可以直接咁樣送禮物咧，我哋其實係有啲叫驚呆咗，我哋 係哇，我都想做佢哋大佬，即係咁樣送飯。 嗰啲禮物咧，其實即係可能例如有 idol 生日啦，咁佢哋。即係嗰一個站都會聯絡咗經紀公司先嘅，即係同佢講話嚟緊會有一大批禮物送過嚟，同埋佢會同即係站同站之間會溝通唔會相同嘅嘢咯，唔會送， 或者會合作嘅啲係。 係啊係啊，跟住就最後就會好大箱咁樣，跟住就放喺經紀公司門口。 我就係知道，我就知道近呢一，我就知道近日咧，韓國有一啲巴士咧就成車都係成個貼咗 Sakura 個上去咯，我就見到就係有啲係。 咁都係韓站嘅功夫嚟嘅，嗰啲都係。 可能因為始終，韓國嘅粉絲嘅行動力都好高啦，同埋都幾抌本嘅，我覺得，即係唔單止可能地鐵車廂啦，即係直接巴士啦，定係可能有啲係 cafe 活動咧都會有。其實即使香港咧都有好多韓國嘅藝人嘅活動，即係而家地鐵站咧，香港地鐵站咧都有啲、 我見過，喺旺角見過，旺角見過。 然後 我喺旺角 係啊， 我見過都有見過有喺彌敦道有架巴士咧經過係嗰啲係韓星嗰啲生日應援嗰啲咁嘅巴士，都見過。 即系 Times Square 个电视机都会播韩国艺人嘅生日应援嗰啲嘢咯。 最近我见过最犀利嘅系咧，上年出到 One on One 嘅赖冠霖。 哦， 佢咧有中国大陆嗰边嘅 fans， 直情系买起咗《巴黎时装周》嗰本长刊入面嘅 一页， 介绍赖冠霖呢一个 member 嘅嘢，跟住仲有，总之喺。 總之喺唔止個長巷嘅，總之係巴黎時裝周係好全世界好出名嘅三大展覽，因為三大時裝周嚟噶嘛。咁跟住之後佢就喺嗰度投放咗好多廣告啊嗰啲落去，跟住等咩 VIP 嗰啲每人都有一本啦，跟住又有佢嘅宣傳單張，咁等嗰啲知名品牌嘅嗰啲設計師就可以知道呢一個人咁樣咯。 我已經變咗小外售啦。 咁即係話佢，咁即係話佢想做，即係佢係想做呢啲行嘅 model， 所以佢就咁樣方法想成全。 唔係啊，其實佢冇提 粉絲，佢想佢做， 即係用即係粉，即係 fan 咩，即係啲fans 係用一筆錢咁樣係吸引到其嗰啲 fashion designer 嗰啲設嗰啲字，希望想揾佢嚟做model。 咁又唔問過佢想點嘅， 唔係即係 fans 佢係有個引導式咯，希望想去做嗰啲乜嘢咯。嗰時我偏向。咁咪留咯， 我覺得好犀利咯，佢哋仲有買星啊嗰啲咯， 啊嗰啲， 我就見我就如果係日本嚟講最犀利，都有個有班大陸嘅飯咁啊喺紐約時代廣場賣咗唔知幾多秒，就係日本大木板啊白石啊，我唔記得係白石麻衣定新田管理化， 唔係齋藤飛鳥 啊，咁就係做齋藤飛鳥啊，咁啊做嗰個唔知幾多秒嗰啲廣告咧，啊影咗張 生日廣告啊嘛， 生日廣告啊嘛，哇 兩三秒就好似， 哇大佬，如果我喺紐約嗰度行嚟行去，淨係見到一個女仔三秒。你部电视机坏咗咧，一得三秒啫嘛，即系你做唔到嗰个效果嘛。即系如果我系，即系如果我哋系嗰啲韩站啊，或者日本嘅生态委员会，即如果要做大嘅话，我梗系唔止两秒咁少啦，起码十五秒啦。你咪抽贵啲，咪出年先搞，筹啲杂先咩？你三秒唔多唔水。 但系如果你计翻时嘅，好似如果你计翻个，其实我觉得韩国方面嗰啲可能叫实际啲。 韩国实际好多，喺个站都见到佢，但系巴黎嗰个就麻麻啦。 喺纽约时代广场啦，而家即系我觉得佢哋已经唔止系喺韩国自己国内，已经开始伸延到全世界咯。要将 我变小怪兽咯，呢方我真系 咁啊！喺日本可能日本啲生态委员会好心学下嘢啦，搞到搞到好穷 咁。咁样几好喎、啊！你起码唔会即系限制咗系10,000 yen以下，唔会话即系令到啲 fans 抌本得咁犀利。 你嗰啲抌本法，你日本嗰啲抌本法你睇唔到咯。 嗰啲抌本法，因为嗰啲抌本法咧系每年一次嗰啲成箱成车成个货柜嗰啲嚟噶嘛，嗰啲系会 系啊，嗰啲就会一年一次你会睇到咯。但系你我见到韩国嗰啲，哇，你送晒啲，哇，大佬，我哋见到香蜜屎，哇，个收嗰个识唔识噶？咁沙田野会嗰啲十靓岁靓妹识唔识香蜜屎噶？大佬，我惊佢送晒俾二叔公啫。 因为那个送礼模式是我哋日本个商家真系非常之， 但系似香港喎又， 咪香港嗰啲都唔会去到咁癫啊？咪香港嗰啲都唔会 有送利是送到癫啊！即系老牌歌手讲紧嗰啲，即系似香港啲老牌歌手徐小凤嗰啲啊！ 你咪谂起利是，我谂起蔡康年啊，大佬。 OK， 佢哋应该唔知边，佢哋唔知咩事， 知咩事啊？算啦，啲行内嘢冇讲啦，呢啲利是啊。 咁 收廿蚊，开俾廿蚊嘅成员，真系大普。 你都讲咗啊，咁你讲我讲埋啦。咁有一年咁AKB 柏木由纪同埋加藤绫乃咧就嚟香港握手会嘅。咁握手会嘅 MC 咧就蔡康年嚟嘅。咁因为咁啱嗰时撞正新年啊嘛，咁所以咧蔡康年就做 MC 嘅时候就话佢两个拜年咧，咁啊俾封利是佢。跟住咧就，因為佢俾一封利是佢咧，跟住就因為唔知可能大家文化唔同啦，收咗利是即拆點入邊廿蚊。OK， 咁啊，咁嗱，咁啊跟住都講下啲關於節目嘅一啲叫做呢一集嗰啲咩叫抵死嘢啦。咁嗱，其實最抵死我覺得係反而係嗰個去握手會嗰個會場嗰度咧，因為嗱嗰一日個握手會場咧，其實我哋係有老友過咗去嘅。佢喺嗰日握手嘅阿添系嘛？ 有几个啦？ 最少一个 啦。 最少一个啦。咁我睇到之后，我直头我翻到嚟，我直头系一个叫做咩立意信息锁咁锁住佢哋，所以点解你会有我握手冇？我又去嗰两日都冇，去一日就有。 佢其实佢啱啱佢嗰一日咧咁啱就系韩国嗰班即系呢啲成员就去练习生就走去仲系练习生嚟嘅咁啊走去日本宣传翻佢哋自己嗰个力歌呀嗰个歌同埋佢嗰个团嘅咁其实嗰阵时就已经好多人去特别去睇嘅因为其实咧去得嗰个握手会咧其实已经 AKB 饭嚟噶啦已经系因为佢要事前抽飞嘅 我同你讲。 有一扎米饭嚟嘅，有一扎有一扎都米饭，有一扎系鼠入去，有一扎系 我鼠入去啊！ 不过我想问一问，系咪其实佢哋诶 produce 下边，即系每次都会有一啲好似呢啲咁嘅突击公演嗰啲咁嘅嘢噶？ 第一季嘅时候有嘅，试过喺街头嗰度突然之间有、 啊。安又真都有讲过，安又真。 但系第二季之后就冇，第二季冇搞到，因为。好似会令到场面会大混乱，之后就冇咗、哦。就第一季同 哦，所以飞咗日本啦，今次就不过阿天我头先同你讲翻，咁咧佢哋点样输入去啊？嗱，咁有玩有抽去握手嘅朋友都知系咩回事噶啦。嗱，咁嗱，除我哋一般嚟讲入握手会场咧，其实系经过一二三个保安，三重保安嘅。 系啊系啊。 嗱、 啊， 咁嗱、啊、一开始咁啊抽咗飞之后咧，咁啊其实咧我哋去握手咧。握手會場出面其實是有些工作人員咧係檢查你嗰張握手券嘅。咁、你張握手券咧係咪當日嘅握手券咧？同埋個時間係咪嗰個時間嚟嘅？即係例如我係我係12点到1点半呢個時間嘅握手券嚟嘅。咁我當然我9点钟去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問題如果我12点钟入去，但係問題我拎住9点钟嘅握手券咧，個工作人員係有權拒絕你入去嘅。嗱呢一點啦。咁跟住咧我當你過咗第一關啦。第二关就是保安检查，即系例如系你检查你个袋啊，同埋检查你嘅身，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你有冇带危险品啊嗰啲，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啲唔开心嘅嘢嘅。跟住第三步入到会场，去到 man bar 嗰条 list 入边咧，咁其实佢会进行一个叫做个人嗰个叫做检查，即系你系系咪断定嗰只握手券系咪即系你本人嘅，即系例如可能会 check 你个护照啊 ，check 身份证啊嗰啲诸如此类啦。咁如果系啦，咁跟住你先至可以入到去入边同 member 握手嘅。嗱，咁你哋觉得个漏洞喺边度啦？嗱，三步步骤，其实漏洞好明显嘅。点样入个会？佢哋点系冇人估到？有冇人估到？ 拎人哋啲飞啊！ 冇错， 真系 吓。 嗱，其实咧，佢哋第一个步，其实佢哋个入去原因，其实只不过佢哋只需要过咗第一同第二关就得噶啦。 因为佢唔需要呃个 band 把啊嘛，佢睇个演唱会攞人哋张别人的飞咪得咯，啱时间嘅。 因为系其实嗰日咧系由喺车站嗰边咧系有人想问人借握手券入会场嘅，因为佢第一个关卡佢只不过系对你张握手券啫嘛，佢唔系对你系咪本人噶嘛。咁所以你只要过咗第一关同埋第二关嘅保安检查咧，其实你就可以落到会场噶啦。咁落到会场之后，其实因为佢哋唔需要去握手，所以佢哋基本上个握手券其实俾翻个本人就得噶啦。咁跟住本人咪可以握手咯。咁另外佢 约翻佢喺里边等咯。 系啦，咁即系佢哋系只不过喺个会场入边咧，咁到时等个表演就得噶啦。 咁如果佢一个系去握手，一个系去拎咗佢张飞箱入去嘅话，咁一个拎咗去另外嗰个喺出面， 一般嚟讲唔一张噶，一般嚟讲俾得佢就唔一张噶啦，系啦。咁所以一般嗱，若果喺我以我嘅情况啦，例如我有我握手券，我有中文名同英文名，我可以一次过放三个人入去，因为嗱，佢一般嚟讲工作人员检查一张握手券系得两个啫，两个或者三个啦，我当你两个啦。咁即系嗱，例如我。阿 Tim 同埋阿 Post， 咁另外我加多一個男犯啦，因為阿 Sally 女仔嚟噶嘛，我個名字點計都唔啱噶啦，係咪先？咁即係話我英文名，阿 Tim 英文名，阿 Paul 中文名，同埋另外一個男犯中文名，咁只要我同埋阿 Paul 跟住我後面入去，阿 Tim 另外一個男犯咁跟住入去，咁其實基本上佢哋兩個都唔會有知係邊個打邊個，所以佢一次過可以放四個入去，而咁呢個模式，咁所以咧其實係好一個。漏洞啦，咁但系问题其实我觉得，不过呢个漏洞其实就唔会同咩版有直接关系嘅，咁但系呢啲咁嘅古惑嘢就一早睇得穿噶啦，呢啲咁嘅古惑嘢就 其实好多嘅，其实啲但系呢个要谂下先，因为咧佢嗰个咧好似佢有个货专系货嗰个券嘅，即系货嗰个 live 嘅券，即系我哋其实 唔系佢冇嗰个冇嘅，嗰个冇嘅，嗰个 live 嘅券嘅，有 live 嘅券就另外一回事嚟噶啦。 哦，系咯，如果 live 嘅券唔得嘅喎，照计 系啊， 但系得但系冇啊，所以得咗。哦，明啦，咁啊实得啦， 系 咁啊实得。 所以我咪话咯，点解？所以咁多人嘅时候，其实一早系呢啲古惑嘢嗰啲你呃我唔到嘅呢啲嘢。 哦，如果唔系因为佢开放咗嗰个部嗰个部可以任何人睇啊嘛，即系 开放舞台嚟噶嘛， 开放舞台嚟噶嘛，佢唔系一个 因為我哋以前都有呢啲 live 嘅，但係你係要入咗去裏邊先咯。咁同埋係只係 即係嗰啲 live 咧，其實係要你真係都係要上網抽嘅嗰啲就係。 係啊，我就點解上網抽嗰啲都可以入到去咯？原來唔使上網抽咁啊！咁啊，完全明白曬。唉，呢啲古惑嘢，大家知道就算啦，唔好學啦。唉，真係唔好做一個醜陋嘅香港人啊！真係話得多，大佬。 咁啊，仲有啲乜嘢？我覺得呢個節目有啲，啊，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啦。跟住我哋再繼續可以講一個節目嗰啲叫做看點啊。 好。 好啦，咁啊，我哋嚟到最后一节啦。咁啊，啱啱讲起啲握手会嗰啲衰嘢啦，咁啊，就入去啦。咁个节目其实仲有啲乜嘢大家系有啲可以想讲嘅咧？啊，不过我哋咧系唔记得咗咧，原来国民制作人系啲乜嘢咧？呢个我真系原来呢个我漏咗呢个，我完全冇提及过呢个 point， 呢个非常之重要嘅 point 咧。 系咩叫国民制作人咧？国民咪少女我知，国民制作人真系唔知啊。 咁啊，不如请两位解释下啦。 国民制作人咪真系我哋咯，唔 系观众。 韩国今次净系得韩国啫， 即系观众啦。其实真系 国民系啊，纯粹有个靓啲嘅名咁样。哦，你哋系制作人啊，几劲啊！ 呢个团体出嚟 嘅， 靠你哋啦。 系啦 ，OK， 咁啊都系，咁啊 好靓个名， 亦都系咩咧？个名叫 Ice， 咁啊佢哋出道都叫 Ice Fun 啦。我即系我次序原来完全错晒个次序，唉。 Ice Fun， 其实我觉得 Ice Fun 呢个名有啲奇怪。 其实我第一眼睇咧，我以为读 iPhone， 因为我以为 iPhone 啲 friend 嚟咯。 我都以为 iPhone， 我都以为 iPhone。 唔好话你， 一个二字，一个二字，好似个二 set 咁样嘛。 系啊， 我都以为系啊，唔好话你。 然后佢话十二个星球做概念弹，但有十二个星球咁多咩？ 可能系第可能第二个次嘅太阳系啦，你唔好平行世界嚟嘅，平行世界嚟嘅。 XO 啲 friend 系嘛？外太空咁样。 系啩系啩，唔知啦。 系咁啊！个节目有啲，仲有啲乜？有啲乜嘢？大家系有啲叫做睇头咧？大家觉得 可以赞下佢嘅。其实我觉得 M 咧，其实觉得呢个节目都做得唔错噶啦。即系除咗排名方面。同埋最后一集有啲烂尾之外，咁其实我觉得佢节目都运行得唔错啦，即系起码两个半钟都唔会令到你想走咯。我觉得佢呢点都要赞一赞嘅，同埋我觉得佢今次嗰十首原创歌都几满意咯。虽然今次啲歌嘅风格唔算话好多啦，都可爱风、清纯风偏多，但系我都几满意咯。起码而家我最常播放歌曲里面都有唔少呢个节目嘅歌咯。就系咁啦。 嗯，阿 Shelly 有咩 ？Shelly 有冇意见啊？ 要喊啦，要喊啦！ 唔系喊，唔系喊，恰着啫。 唔系，我反而我又觉得，其实佢哋喺最尾嗰集啦，咁嗰只两个出道嗰个表出竞演，同埋嗰个 last 嗰首要咩 Middle 瞬间系咪啊？阿添嗰首歌叫咩名啊？第三首歌佢哋唱 冇留冇乜点留 抒情嗰首歌系咪？ 系啦系啦， 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 叫咩名？ 英文叫 Dream， 唔知喎。唔 系中文译法咧就系见梦之时啦。佢识中文译名译得好靓噶啦。咁咁三首歌入边咧，咁其实你哋点样睇呢三首歌？想问啊？即系请多多指教，同埋嗰个迷上我同埋见梦之时。 呢三首歌我个人都几中意嘅，然后但系其实我觉得呢头嗰两首歌咧，其实系好适合舞台咯，所以见到佢舞台效果好好，但系其实唔算话襟听咯。但系我真系都几满意佢今次嘅舞台嘅，我都几惊艳到咯。 我都系睇佢哋舞台多，因为我会有睇过前两季啦，我会不知不觉地会 有比较， 会有少少比较嘅，咁就失色咗少少嘅。如果同之前比较嚟讲嘅话，因为首歌。两首歌啦，都冇特别好深刻嘅记忆点，即系除咗可能高音位啊嗰啲嘅时候， 麦唱 系啦嗰啲啦。如果唔系就你唔会听完一次之后好想系咁听嘅嗰种感觉咯。 唔系，我反而系在意个歌词咯，因为三首嗰个歌词其实都系同一样，同一个 style 嚟嘅，就系讲佢哋嗰啲练习，同埋讲佢哋嗰啲练习嘅时候个光景，同埋佢哋嗰个叫做嘅友情啦。即系如果系我哋 AKB 范嚟讲咧，其实就系初日嘅变奏版咯，即系 嗰啲嘢咯。 三首歌其实都系类似初日嘅变奏版，即系 produce 版咯。三首歌都系 produce 版嘅初日咯， 系啦，三首都系咯，类近三首嘅模式咯。咁但系就。最入肉的反而就是最尾嗰首《见梦之时》咯，我觉得就系、 是。第即系嗰首慢歌嗰首嘛，我都觉得如果依三首嚟讲嘅，我中意依首慢歌多啲。 嗯，唔系因为个歌，因为对歌词就肥秋写嘅，肥秋咧就好识写呢啲词嘅。 肥秋系写呢啲词嘅专家。 系当年佢嗰首初日咧，系就系讲AKB Team B 个 member 出道嘅时候发生嘅种种事啦，例如有啲 member 因为受咗伤要长期休养啦。出唔到台，上唔到舞台啦。有啲 member 系因为跳舞跟唔上啦，咁翻屋企嘅时候咧，唔甘心喊起上嚟嗰啲啦。所以佢呢个咧系其实系可以话将初日嗰个概念搬翻出嚟做呢个舞台咯。有啲你见到有啲之前参加 produce member 啲喊起上嚟，其实都唔难理解嘅。 唔系因为你感受过啊嘛，你嗰刻你嗰个人嚟噶嘛，活 生生嘅写照啊嘛就 系。 系啊，系啊。咁啊，仲有冇啲？ 我都有联想到初日呢首歌。 系啊，咁啊， 基本上你都有睇过日本嘅 AKB， 睇过下 AKB。 彩姐范嚟噶嘛？我冇记错过佢之前。 彩姐范嚟噶咩？ 我以前系 AKB 范嚟嘅， 系啊， 不过系喺大约都有四五年前 啊，开始走下坡嗰时候 ，AKB 走下坡嗰年代， 即系岛崎遥香嗰段时间，即系永远压力嗰 我明我明， 就走啦。 嗰段時間都有再之後一排嘅，因為我之後中意咗 NMB 嘅，但係之後就中意咗韓國之後就 都明嘅，都明嘅，都 正常啦。 但係我有留意其他日本嘅團體，即係有一隊叫 Fairies。 啊哦、但我都聽過這個，因為我就不太熟悉這個， 你留意一下假面女子吧 咁咁呢個嗱節目就完咗啦，咁應該就嗱，因為就全網上就話佢十月二十九出道嘅，咁、我十一月嘅握手會，我可能我投行緊，我已經阿 Sakura 有冇出席啦？我而家投行緊呢樣嘢啦，咁就咁嗱十月二十九號，如果我佢真係出道啦，咁而家暫時都未知專任定兼任嘅，咁但係如果覺得兩位會對 Ice One 嗰、那個个日后的活动有冇啲乜嘢，例如系有啲期望啊，或者有啲期待嗰啲咧，会唔会有啲？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点讲咧？ 我期望下佢可能会好似日本咁搞握手会，但系我估我预想系跟翻韩团嘅风格， 我都觉 得营运啦。 因为始终今次都我都睇得出佢好似唔系日韩合作嘅感觉咯，好似都系偏向韩国，所以我都觉得韩国应该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说看握手会的阵容来讲，我觉得他这个阵容偏向握手会的阵容来讲，我觉得就是。不是就是如果是韩国的那个，是不是你们就是说会先 要买碟跟着再抽那个模式，是不是、 那个签名会咯、就是你买碟就买一个机会，就是他就会限制人，就是抽签就抽中了你就可以去了。但當然啲人都會買好多好多碟啦，係、啦，都有嗰啲買碟太多之後亂拋碟嘅情況出現，都好多嘅， 正常啦、啊，呢啲全世界都係噶啦。 唔係，不過你哋嘅情況就可能買咗碟都可能會抽中唔到我哋。但我哋日本嗰啲同佢哋嗰啲唔同嘅，我日本嗰啲就 你登記咯，日本嗰啲基本上你買。 我哋嗰啲係。就先抽咗再俾錢，我哋係俾咗 個別握手， 係啦，佢哋就咁 個別握手嘅， 係啦。咁如果嗱，即係我哋，即係如果我以我握手會個經驗嚟講啦，我覺得呢十二個 member 其實係有一兩個係我覺得係啱唔過嘅，係我一兩個啱唔過嘅，係啊。李彩燕握得過，我覺得李彩燕握得過，因為李彩燕跌過痛過，所以我覺得佢會食啲飯嘅，所以佢握手對應該唔錯嘅。金敏洲，我呢個我會尷尬。呢、這個可能屬於慢熱系嘅，我覺得呢、這個咁可能你需要多啲錢同埋時間咧，先至可能可以叫做可以大家傾得埋嘅。咁跟住係阿金彩元咧，我覺得呢個係吊絲嚟，我覺得呢、這個係即係嗰啲叫握手對，我哋握手嘅對應特別好啊，或者嗰啲 member 咧，咁即係喺啲技巧嗰啲咧，即係嗰啲對應特別好啊，或者嗰啲叫做可以令你可以去完之後再翻過去嗰啲，我哋叫吊絲。我覺得金彩元是吊絲嚟，我覺得金彩元係跟住係本田仁美嘅話就AKB 嚟講，我聽聞我未握過，但係聽講佢個對應都唔錯嘅， 唔錯㗎，聽人講係唔錯㗎，排隊排到癲啊！ 係可以翻地嘅，所以我覺得本田仁美應該都係嘅。 姜偉源應該係鹽對應。 姜偉源，我覺得會偏鹽嘅。如果你要佢有神對應，我相信你可能。我想要看人或者看 不是他嚴對他嚴對應是有兩種的嚴對應有一些就是不懂對應的嚴對應有一些就是不可一世嚴對應他是哪種嚴對應 我覺得他應該是不懂不姜慧源姜慧源我覺得你要帶一些佐藤美波的話題或者帶一些動漫的話題他才會被神對應你咯即是這個 是有條即是前者啦 有 前者有得救 這個是有條件性的咯 前者有得救 第七位是權恩飛如果是啊 Nago 唔講啦 ，Nago 因為 Nago 其實基本上都對應都好嘅，咁我嘅第七啊唔係權恩飛、安宥真同埋啊崔瑞娜呢三個應該都呢、這個三個好對應，我相信，因為啊權恩飛本身係大姐姐角色啦，咁我覺得佢係屬於一個叫做好認真聽你嗰、那個同你傾偈同埋好認真對待對待飯嘅類型嚟嘅。 係啊，三本菜角佢翻翻嚟解翻鐘。 係因為啊，其實權恩飛都曾經跌過傷過噶嘛，佢曾經本身係出過道噶嘛， 係啊， 但後屘個公司解散咗啊嘛。所以我覺得佢對應都好嘅。安宥真同埋崔麗麗係玩得嗰只嚟，我覺得佢兩個係，即係我覺得如果安宥真、崔麗麗嘅話，我覺得崔麗麗啱你多啲啊添。 嗯， 我覺得佢熟熟，我覺得阿崔麗麗。 喂，但係呢啲，但係你講嗰啲識唔識日文噶？ 識唔係？佢哋可以用日文溝通嘅，講嘅，但係我諗寫嗰啲就應該 講得啦， 因為你見到最尾嗰集，其實佢哋都同啲日本 member 係用日文溝通噶嘛。 嚇、啊！所以其實又唔使驚，即係但搞先算啦，都唔知點搞而家。 唔係，到時都係我而家都係出，我而家都係腦補緊啫，我而家都係。 誒，唔知都唔知佢個情況係點樣樣而家。 一秒鐘。 腦補緊啫， 最中肯嘅一句。 唔係，不過阿曹由你，我覺得係嚴嗰只曹由，你覺得係？ 我覺得係，我覺得佢似島崎遙香嗰只鹽，我覺得佢似係。 島崎遙香嗰只唔緊要啊，志田海佳先大鑊。 佢係佢同崔麗娜係有 CP 嘅喎，依家。 啊， 都玩得好癲咯，係節目節目啲部分。 唔係，但係我俾我個感覺，佢似係島崎遙香嗰只鹽化咯，我覺得俾我感覺係。 應該係唔出聲，可能就會比較。 即可能是就係咁樣揦埋口面對住，哦，阿李吉道嘅就係 mask 嗰啲，我覺得佢係咁呢個類型咯，我覺得佢就係、是，咁啊 都好啊。 Sakura 就唔需要講啦 ，Sakura 長期爆長期條龍長龍人龍爆到阿媽都明得，咁呢個一咁基本上唔會猜到去邊嘅。反而我覺得啊、張元英應該係神隊型嘅啫嚟，佢另外又諗起重鏡朱莉來嗰種握手嘅隊型方法。即係例如同你握手會咁可能笑住對住你，跟住例如講會對住你 wing 啊，或者講 ski 嗰啲咧，我覺得佢係嗰日類型嚟嘅。 high 爬咯，跟住攞曬 OK 㗎。係 啊，所以如果握手會嘅話，我覺得金敏洲同埋姜偉源係尷尬嗰類型嚟嘅。咁但係徐由你，我覺得我老保嘅啫。咁大家聽完就攞個參考算啦，因為。日後 都知唔會搞， 唔係一下，我相信會搞嘅。喺日本嗰，你講真，個當年少女時代喺日本都要搞握手會啦，係咪先？ 唔係，其實講翻呢樣嘢咧，我都覺得會搞嘅，即係出年可能會搞，可能試個水温點樣都要。但係我其實都老保還多一樣嘢嘅，其實究竟佢係一個類似抽咗先加，即係揀咗 member， 即係抽咗 member 先加嗰只啊，定係買咗隻碟？學你話齋，韓國嗰只。而在日本搞，即係將韓國的模式入去日本搞，因為其實完全兩樣嘢，或者第三個模式，我買了一隻碟，跟住咧我就買一籮啦，一籮講緊五六十隻啦，咁然之後就換飛咁樣就係有個 live 睇，跟住就有個握手會。 你呢只 係 全國握嚟嘅喎，呢只係 啦，即係三隻概念，我覺得會表現有少少全國握手會嗰只概念啊，我覺得會。 如果參考翻依家韓團喺日本嘅時候咧，就係網上抽嘅。 嗯， 即系握手嘅话， 即系好似我哋 几多步嘅一步 嗰啲，即系日本嗰只， 就有一样啦。 其实佢哋通常佢哋去翻佢哋，即系去人哋地方度嘅话，都会跟翻嗰个地方嘅方式嘅、 嗯。因为日本都两种啦，打埋都 系啊。你即系好似韩团喺日本嗰度有 concert 嗰啲咧，都系跟翻日本喺网上面抽申请抽飞，佢睇下你中唔中到，会 send email 俾你咁咯。 全國握嗰只咯，即係我哋 全國握都 全國握 都 唔使 網，全國都唔使網上抽。 跟翻即係可能喺韓國就會跟翻係韓國嘅方式，喺日本就會用翻日本本身嘅方式咁。 咁、就日本嗰只易玩好多啦，咁韓國啲 人係抵玩， 係抵玩好多。咁韓國啲人咧就會揀選擇過去啦。 喂，你唔好話你嗰陣嗰句，你上次握手會已經係有已經開始見到一啲韓國，已經係有啲韓國人嘅咯喎，已經係。 其實韓國飯喺日本我見過都唔少，即係其實睇 passport。就知嘅，咁基本上其實佢對一批比較 top 嗰啲 member 其實都係有啲認識嘅，即係唔係話即係佢哋對即係後生仔啦，即係佢唔係對 AKB 嘅組合係零認識嘅，咁瘋狂啊都幾瘋狂嘅，因為握開就大 top， 即係嗰啲可能松井朱莉奈啊，或者可能係柏木由紀啊，或者可能係啲大 top 嗰啲，或者以前小島洋菜啊嗰啲咧，咁就會好犀利嘅。咁、就如果而家嚟講有一個咁樣嘅模式去做呢個握手會咧，我講真坦白講，我都好期待、我都想睇下啲韓國嘅 member 握手成點，因為叫做因為呢班人對我嚟講係一個睇翻日本嘢咧，我之前都有睇韓國嘅，但係神話嗰個年代咁啊，但係即係而家嚟講，我要睇翻韓國嘢嚟講，咁呢樣嘢即係呢一個 Produce 48對我嚟講係比較俗啲講句叫異食啦，因為你有韓國有日本，咁、大家即係見到佢哋啊，要咩可能即係好似阿琪咁樣啊，可能入純日本嘅，跟住就睇到 Produce 48帶到佢，跟住慢慢可能啊，即係可能佢再進修落去嘅話，可能就會變咗韓國日本佔參一半，可能我會有多啲呢啲人就唔。比較少對韓國嘢抗拒，因為通常都分兩派㗎啦，嚇、即係尤其是日本 啲 fans 嗰啲，你 fans 個名一個叫星肉粉，一個叫肉粉，都知係咩回事啦。 咁你變咗就話啊，你開始接受咗韓國嘢，咁你變咗你聽音樂咧， 你又進階多一步，即係啊，唔好話韓國嘢你未聽過，或者冇乜點樣聽就韓國音樂唔好咁樣樣，或者即係你冇未有資格去講韓國音樂唔好，或者韓國流行嘢唔好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我都啊，呢個 Produce 40 係一個好嘅機會咧，係去大家去 交流 一下，亦都去叫做或者有啲人去將個旗嗰個。那個旗艦去消除先，慢慢去一步一步消除，再去睇下韓國音樂係咪真係咁差先啦。啊，呢樣嘢其實我覺得韓國音樂係唔差，即係有時真係神話嗰年代韓國音樂真係唔差，真係唔差。SES 嗰啲啊，因為我都聽金劍舞嘅，即係呢啲，即係而家我就唔識啦。 金劍舞我都唔知乜水嚟啦。 金劍舞好耐啦，而家我佢一個類似我是歌手嘅節目，金劍舞都上去唱翻，我覺得鄧佢非常之陰功，真係。咁啊，咁就不過而家咧好多人咧，其實就講會唔會添食咧？日本同韓國，即係因為既然 AK， 因為而家寶芝 Forty 叫成功啦，開始有啲人喺度腦補啦，大家鬥腦補嘅啫，會有 Forty Six 出現咧？咁啊， 唔係因為你 有啲人都開始咁樣講啊，會啊，第一會嘅乃木坂或者舉坂嘅成員會同韓國嘅新一個。個 series 再做一個 crossover 呢樣嘢，我想問阿 Paul 同埋 Shelly 呢份有冇聽過啲咁嘅消息？ 冇聽， 冇啊， 未聽過係嘛？ 因為嗱，我哋日本方面咧，咁因為昨日秋元康就過咗去韓國，咁同關於講 Ice One 嗰啲發展啊，咁商量嗰啲啦，咁有消息就話咧，會唔會有可能係關於？下一季會拉埋奶團板道系列咁啊參加啦。咁另外亦都有另一消息指，就係話其實電視台方面已經準備開始係玩第四季。咁但係第四季究竟係用啲咩模式咧？咁會唔會可能話今次同 AKB 合作，下次同專尼事務所合作啊諸如此類啦？咁我唔係第四季或者有可能嘅，但係專尼事務所一定冇可能噶啦。呢個咁封閉嘅公司，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性係比較低嘅。 哦，可能佢而家財困，佢而家設計財困都可能有機會嘅，好難講啊！你知佢而家冇乜人噶啦。 好難講啦，講真嗰句，成班公司都嗰成山嚟嘅，成間公司人都係。 咁啊係，嗰個經理係七廿幾歲算啦。 個老闆七廿幾歲，但係問題下面嗰扎都係咩噶嘛？屌你諗下啦。而家佢哋下面嗰個每一個人有私人 Twitter 帳户嗰啲乜成都冇嘅。 係 啊，所以係啊，佢啲音樂又唔開放，所以 啊， 咁咪所以咪咁所以咁所以其實啊，會唔會有即係如果真係有對咁嘅嘢，或者即係其實會大家會期望啫？ 我諗 或者可以呢度吹下水嘅。 我覺得個 Produce 40都夠嘅咯，我覺得。 我其實我覺得應該要完嘅啦。 係啊， 係應該要完㗎。 已經咁多， 咁多爭乜爭拗？ 係啊，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對乃木坂嘅認知，其實去過到去嗰邊嘅話，我覺得仲同 AKB 更加難爭喎。 其實而家其實我今日咧啱啱即係做節目嗰時候休息嘅時間咧，我都睇咗啲相嘅，就係而家乃木坂握手會嘅情況係排到黐線嘅，即係乃木坂而家紅到咧，基本上係紅過以前 AKB 嘅啦，就啱講咁紅過以前 AKB 最紅嗰陣係，即係唔係紅過今時今日嘅 AKB 啊，即係排握手會係排係逼到你係入唔到去，係沙啲係 你個個就係全國握，你講緊只係 全國咁，但係你以前 AKB 全國握都冇咁犀利啊嘛。 梗係啦，白石麻衣佢哋根本上都冇 係 啦，大握手佢都唔出嘅。 咁特登咁做，唔好爆呢啲飢餓商法上嚟啦。咁就係嗰個啲飢餓商法嚟噶嘛？呢啲係擺明係咁，基本上西日七奶都係啦。你咁講就啊，咁其實即係有啲咁樣嘅，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啊，啲乜嘢其實佢哋即係舉辦更加過有更加犀利啦。舉辦就咁，佢哋諗下 Sony， 即係佢哋背後 Sony 啦。Sony 使唔使同你韓國合作啊？即係佢哋嗰啲大資嘢啲心態咧，佢又未必會同韓國有啲咁樣嘅交流。佢會嘅，截躲陣咯。 我都係咁啊！你呢個我掰，你呢個我掰。 咁日本係咁噶嘛？通常係啲 覺得未必，即係如果假設真係再搞第四季，都未必會再同日本合作，因為 我都覺得 係啊，即係你前一季咁樣同Forty 係合作啦，咁跟住你下一季係同 板道啦，板道 係板道啦 嘅話，個堅密已經跌咗啦， 係啊，唔係加上你，我唔覺得板道嗰班有 AKB 咁有鬥心咯，講真嗰句。 睇边个啦， 都系啫。咁你第二边都 feel 唔到，嗰班姐姐边度普遍边挨得到世界先得噶。 咁我想，如果真系搞下一季，应该系男咯。 我都覺得好似係， 我覺得會男喎，係啊， 男女男女， 係啦， 我覺得會男喎，但係會唔會係韓國自己搞，定係佢可能啊國際都 work， 但未必會諗日本，可能會諗台灣或者諗中國。 我覺得 純粹老保咋，我覺得可能會中國會大啲喎。 我覺得中國或者台灣大啲喎，因為韓國人好似好中意台灣人咁啊，韓國人都好似。 但台灣人又好唔同韓國人 嘅喎，一般一扎扎啦，就一啲啲， 有一啲啲啦， 呢啲啦， 政治，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政治。但政治嘅問題嘅話，我諗佢都唔會同中國合作啦。咁樣嘅話， 我就知道買咗個版權， 又係又係喎，又係喎，即 係只買咗個版權俾大陸咯。我就知道 買一季啦，另一個冇。 所以其实个韩国会唔会话会拣翻自己做翻，或者会再搞啲咩 gimmick 啊，或者咩？因为其实韩国都搞啲 gim， 即系韩国你由第一即系 Produce One O One 第一季咁样女团咁样啦，少女时代式女团啦，第二就男啦，第三就揾跨国啦，第四就第四就睇下佢会再搞。因为如果个第四系玩啲唔同类型嘅嘢，甚至可能未必系唱歌，可能系做戏加唱歌。嗰啲啊，我會期待，因為韓國係時候都改變下呢個做戲嘅類別嘅咯喎， 轉咗好多年㗎啦。 啊，雖然轉咗好多年，但係即係要徹底個概念改變啊！因為雖然韓國都轉咗個模式，即係而家唔係咁天國的階梯㗎啦。咁但係仍然好多韓國仍然好多我哋呢啲或者其即係。 我哋呢年代嗰啲好多時候都要第一時間就係諗起天國的，唔係喊就係笑嗰個類型嘅。我哋好多時候都 係。仍然即係諗，其實韓國有好多偵探劇都好睇啊！即係咁，其實啊，或者靠呢啲節目嗱，我哋都嗱，我自己都阿奇啊，攬咗半隻腳落去啦，我都攬咗四分一隻腳落去啦。 你咁睇得起我啊？ 你當係啦，點會做兩集節目都係講 Forty Forty 啦？ 你當我一個小腿以下啦，你當我 小腿以下啦。咁我腳板啦。咁基本上咁其实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都难唔少噶嘛，咁对呢个 system 都有一啲期待噶嘛，咁其实睇下佢点样玩啫，大家都纯粹脑补下嘅啫，即系咁样样。 系啊， 但系其实总括嚟讲啊，好唔好睇先？即系拣一句好睇与唔好睇啫。今次呢个其实有冇比以前嘅好睇先？即 係 如果即係普通 4D 好睇啲啊，定 Position One One 好睇啲先？ 唔係，因為其實你睇收視，你都見到其實101同埋202，其實個收視都比 4D 普通 4D PD 4D 高嘅。呢個講真嘅，呢個就咁，而且票數方面都爭好遠啦。所以則話佢哋啊，李彩燕嘅票數都已經足夠吊打我哋世界冠軍啦嚇。咁啊，當然啦，呢啲咁嘅成日讓我啲世界冠軍先啦。我哋个世界冠军都19万票啫嘛，但系问题你睇到22万咯，系咪先？ 唔系，咁呢19万票系 S，所以疯狂 send 嘅，你可以 send 100张票都 OK 嘅。 咁你唔使钱啊嘛，咁 另外一回事啊。 系啊， 系啦，咁咁啊，有啲乜嘢可以讲啊？ 我系觉得上一季好睇啲嘅， 因为男 上一季男仔 系啦，唔系啊，其实点讲好咧？我睇 Produce 呢个节目，我都好睇佢哋。即係之間嗰種感情嘅嗰啲嘢嘅，除咗睇佢哋實力之外，咁上一集我係真係好幾集都睇到喊咯，就係今集就會眼濕濕，但係就冇話真係喊出嚟。佢哋同屋企人講嘢嘅嗰度嘅時候，我都係上集嘅感覺會大一啲。 即係由嗰啲三慘純盧比到叔叔位啦，我哋嘅盧比到叔叔位咯。你睇盧比到叔叔位咧，你要由第一集去到最 last 嗰集咧，你先至好睇嘅。即係我哋呢啲，我呢啲咁樣樣咧，嗰日阿添嚟錄音嚟睇節目，第一次睇嗰啲，哇咩料啊！我 buy 唔絕對 buy 唔到噶嘛。咁所以如果我要睇嘅話咧，我如果下一個節目我會做嘅話，又係個題材大咧，我可能我會由。佢踢細佬哥踢波開始睇， 即第一集開始啦。 第一集開始睇，咁會好睇好多。 第一點咧係佢哋之間友情啊，即 係 韓國同埋日本嘅練習生之間友情比我想象中好咯， 好好多啊。 溝通上面都即係 即刻好有個心，即係睇到覺得啊咁樣嘅感覺咯。 啊，好似阿佐藤美波同埋姜偉賢同埋山崎彩彦嗰啲咁樣，呢兩對 CP 係可以話最出名嘅，呢兩對 CP 可以話。 啊，好似話而家 Sakura 去韓國，好似話買成堆嘢食啊嘛。 成堆零食啊，係啊， 成堆嘢食，係成個行李， 成個行李夾都係。 七 kilo 嗰啲細夾，唔知我唔知細夾中夾啦。總之佢成袋都係嘢。就送俾韓國啲 member， 其實開頭咧，其實開頭佢都重分片段嘅。如果講友情嗰啲，大家你唔識我唔識你咁樣，係咪先？跟大家你唔識我唔識你，好生面口咁樣，即係甚至日本話日本，韓國話韓國咁樣。但係後期要佢哋合宿，就日本一堆學，即係日本同韓國 mix 埋一齊，就令到佢 friend 翻冇搞笑圈子。呢樣嘢我最想見到就係佢哋就好似 CP 咁樣樣，就係、是、呢個最想見到係 CP， 即係冇咁嚴重 CP 啦，即係友情啊，你邊個出唔到道或者邊個出到道啊，另外一個為你喊啊，即係嗰啲位咧，而呢種喊咧係不分國籍界限，即係兩個最唔妥嘅國家。兩個最唔妥的國家都嘅 member 都可以係咁樣樣，即係我覺得我睇下，我都有少少感動位，就係不如話韓日呢啲嘢，呢啲咁樣嘅呢啲陷狹隘嗰啲國家意識放低佢啦，即係大家都好睇，韓國有韓國嘅好睇，日本有日本嘅好睇，所以我話有啲即係話如果咁好一個機會 for this 48，咪呃下韓咪見下韓國成員咯，如果佢有出碟，即係佢出碟亦都有咁嘅握手會嘅話，咪用佢哋試下講日文咯，話唔定你， 可能有啲用叻過你㗎， 話唔定你會學韓文咧， 唔係咁你。老實講，咁你 即係想深入啲會學韓文咧？我意思係 咁，始終有陣時你見佢嘅話，有陣時可能都一兩句，我諗都要嘅。係 啊，即係我哋見成員，我哋見 AKB 啲成員，你回想翻為咗同啲成員去溝通，唔識日文都練啲 skill 嗰啲 high skill 啊，嗰啲咁樣死都要背嗰啲嗰啲咁嘅嘢去同佢講啦，不過佢都唔記得㗎啦。咁但係 真係㗎，有陣時真係埋到位咧，其實你個人係會緊張咧。你突然因為我哋曾經有個日本有個節目啦，咁問就係 U 係咪 U 為拉斯列做咩？ 係呢個 係講外國人去日本旅行嘅節目。 係啊，咁有一集就係有個外國人咁去 AKB 嘅參加 AKB 握手活動啦。咁其實 鬼佬 係啦，佢外好似係德國人嚟㗎係咪啊？ 一個德國，一個英國， 係啦。咁佢其實佢係埋到位嗰時候，佢入去之前其實佢曾經喺上網 search 曬咁啲日文點讀音點讀啊，埋到位。乜都唔記得曬， 係啊，見到麻油，其實會咁樣噶嘛。 因為真係有陣時咧，就你其實有陣時準備幾多嘢咧，你見到咩乜，有陣時都係會緊張噶。 佢係背啊，佢係背啊，佢對佢意嗰啲係完全冇意義，佢唔識日文噶嘛，佢係冇意義嘅對佢嚟講。佢打啲字，打嗰啲字，即係揾人教咗佢啦，跟住就即係揾嗰個電視台嗰教咗佢啦，跟住佢就記咗嗰啲拼音啦，記咗佢讀佢唔睬人啦，咁樣讀去到見到麻油唔記得曬咁樣咯，係會有咁嘅情況，所以其實。見到韓國人，即係見到呢啲，其實你會有機會會學會唔即係你都想用韓文啦。雖然佢識日文，即係但係你都想用韓文噶嘛。有啲入嘅位咁死啦！我播落韓國神對白，嗰啲鬥士你識我唔識佢噶嘛？跟住哦，唔得啦，我要學韓文。於是咧就慢慢有啲韓國嘅文化出嚟。然之後你又學識咗韓國文化嘅一樣嘢，就對得，因為你知道我又知道呢樣嘢，我又知道呢一樣嘅時候，慢慢就唔敵對，因為大家都攞到學到大家嘅好嘢，所以咧有時我覺得，唔好咁樣啦，我知道我哋啲有啲飯都係好憎韓國嘅，即係我同我自己嘅以前嘅我都係啦，我有段時間都好憎韓國，即係除咗韓國嘢食之外啊，即係我唔中意咁。咁啊，即系唔好集，即系呢个好一个机会，就大家放下啦呢啲嘢，系咪先？即系 一个桥梁嚟嘅，反正以前都系个一种叫乒乓外交嘅嘢噶啦嘛。 系啊，系啊，即系呢啲咁，即系大家放下啦，即系接受下韩国嘅嘢。阿Sai唱歌都几好，都几好啊，几有意思啊。 嗯 啊，咁啊， 呢个节目就系呢一点令到我哋咁期待。 系啊，因为始终都系有啲隔膜嘅嘢咧，始终都系有啲。叫做轉折點，或者有啲咧，有啲 point 突然之間一點突破，其實真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嘅。 係啊，所以其實大家要留意一，即係去關注一下呢對 Ice One 嘅發展啦嚇，即係睇下啲有啲咩活動啊、互動嘅嘢，大家去睇下見下啲韓國嘅成員，哪怕表演又好，哪怕咩都好，佢一年半死約。即一年半，佢哋 全系一年半死約，一年生約嘅。 一年生約，我哋咁樣傳啦嚇。咁即係佢哋都一段時間都要代表呢個團去韓日周圍飛噶啦。咁啊，去睇下佢哋點樣嘅發展咯。咁同時亦都俾時間阿曹由理佢嗰啲遊弋嗰啲點樣佢啲慰安婦嗰啲點樣搞啦。我哋睇下呢樣嘢。佢應該收斂，佢收斂咗噶啦。 故事後其實節目後期佢冇噶啦，不過就 佢收斂咗，因為佢今次都冇嘅呢樣嘢，佢冇特登去宣揚呢一啲嘢。咁再睇下點樣發展 都驚嗰啲係啦，我係擔心呢啲啫。 嚇咁、其實應該再睇下嘅，有啲嘢實呢啲咁樣嘅問題都可以去放下碌幾十年啦，放下成見啦，都幾十年啦，七十幾年啦呢啲恩恩怨怨啊，咁啊 期待佢哋日後嘅活動。 係啊，睇下佢將來點樣發展啦。 不過嗱，埋尾啊，咁不如講埋其實大家係想邊十二個 member 啦，因為都雖然都改變唔到嘅，但係都希望可以睇下大家嘅意見，邊十二個。 睇下先，即刻睇下。 我噶啦，黄怡仁、李嘉欣嗰啲一定要入噶啦，因为李嘉欣咁唔抵。 喂，讲真嗰句，黄怡仁、李嘉欣都系我介绍俾你噶。 梗系你介绍俾我噶啦，我唔睇噶嘛。 唔系嗱，如果我个话咧，咁我就系Sakura 啦，仲有就是阿奈子，日本方面 Sakura、奈子、阿仁美同埋阿 Miu。夏美其實個位置有啲尷尬嘅夏美，因為夏美其實會同另一個 member 撞。咁啊，另外韓國方面就李嘉欣啦，仲有就係阿李彩燕啦、權恩菲、安又珍、張元英同埋阿姜慧媛咯。因為姜慧媛雖然嘅能力上真係渣啲嘅啦，但係始終睇嗰啲CP 同埋嗰個咩都，我覺得 OK 嘅，都可以咩嘅。咁其實係金敏珠方面，其實我金敏珠其實呢個都得嘅，但係尷尬就我唔知應該擺韓初緩定係夏美入去啫嘛。 係 咁上下咯，我就係大概係。 啊，其實我覺得我本身即係其實我嗰個。Top 十二咧，其實係淘汰咗之後咧，又不停咁變嘅。 哦，咁 last 即係 last 嗰二十個啦，就 last 嗰二十個。 last 二十個，我就淨係希望嘉欣啦，之後 Miho Miu 啦，同埋Hae Yoon 嗰個唱歌好叻嗰個，呢四個 海雲 係 嘛？ 係海雲係。佢哋四個可以升翻入去咯，之後咁跌翻，然之後就攞四個出嚟咁樣，咁邊四個出嚟唔講啦，算啦。 冇噶。 希望佢哋都四個都入到啦，就係咁咯。 我自己就覺得最即係最終得翻二十個嘅時候咧，我心入面係覺得張元英啦，跟住安耀珍啦，跟住崔麗娜啦、Nako 啦、權恩菲啦。跟住朴海韻啦，跟住李彩燕啦，呢幾個係我最想去一定入到 嘅。即係啱啱好七個啫，即係你收入咗個神七啦，真係。 但係韓初緩我就本身都覺得佢入到會好啲嘅，但係後屘我就覺得佢唔入會好過入。 哦。 因為我覺得佢翻自己公司再等出道嘅，應該會好過跟呢一團咯。 哦。 同埋點解我冇揀李嘉欣呢？因為佢。我怕他跟其他成員夾不到的風格，因為他曾經都試過被導師說 他偏向成熟的， 成熟 的是如果是跟小妹妹的話，的確是有一點 點，然後你看看，因為現在出道了那些全部都 清純 清純可愛一點，那就會可能差一點 點，但如果對於照顧各界範來說的話，其實 有一個特別與眾不同的，可能是另外一個叫做point 來的呢，都是一個，因為例如你知 AKB 說真的那個綜藝班又有 idol 班又有什麼都有，一般正常來說你一個這樣的組合為什麼會有一個把聲沙到媽媽都不認得的，或者為什麼有些可以拿自己的顏來可以 不停玩綜藝的，正常來說你不會有的，是只有 AKB 那些才有的。 我想知道 佢翻翻去公司嘅时候，公司会点样安排佢咯？ 而家你讲系阿 李嘉欣 啊？ 因为佢本身 after school 嗰度已经其实可以话，即系名义上仲喺度，但其实个团已经冇活动噶啦。 基本上你当佢散咗得噶啦嘛，基本上都系系啊。 所以佢翻去之后究竟会点样咧？即系 呢个啲 嘢，唔知佢会留翻定系 点解走咯？我谂 走咧。 AKB 我都未必答到你啦，更何况韩国嗰个 系咯。 啊、不过就你睇翻参加一铺 Tales 嗰班 member 咧，同埋系人气系高咗嘅，咁同埋有多咗好多叫做嗰啲你譬如开 solo 嗰啲系多咗好多人货金嘅，咁、另外亦都有部分咩有部分member 咧系突然之间多咗一扎韩粉出嚟嘅，因为应该都系关于连带关系啦，我相信都系。系啦，咁啊， 好事 系咯，我都觉得好事嚟嘅。 就算佢最终最后出唔出到路都好，呢个节目已经成为咗佢一个很好嘅踏脚石咯。 系啦，系啦，咁啊，咁如果冇嘅话，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完啦。咁啊，都多谢阿 Shirley 同埋阿 Paul 今日上嚟帮手，系啦，真系，真系多谢，真系多谢两位，再次麻烦你啊。咁啊，睇下日后有冇机会大家一起去日本参加握手会，定系点啊点啦？系啦，咁或者可能我跟你哋两个去韩国搵生活动咧，系咪先？咁啊，都希望有机会嘅话，咁啊，大家可以再有合作机会。咁啊，多谢两位， 多谢晒，多谢晒， 啊，各位， 拜拜， 拜拜。Another night alone in bed, yeah. But to some turn, I feel so restless, and I'm on Instagram again. Friends are hanging out without me. Someone's on a trip with family. I wanna like it, but I can't. My phone is heavy in my hand.But I'm on Instagram again. Mundane, things happen to me. The same shit all over again. These thoughts in my brain, they keep me awake. So I just keep on scrolling. Maybe I'm a person with nothing but hate. But maybe I'm just jealous so heavy when us. The world is changing first. I just can't keep up that pace. I'm getting left behind again. Oh, every single post is driving me now. Just I couldn't have it. When I feel alone, why is it overdose on everybody's happiness? Where is it hard to find my own? By the time I come, girls, it's gone. Don't wanna go anywhere but home. Feel it easier when I'm alone. Mundane, things happen to me. The same shit all over again. There's thoughts in my brain. They keep me awake. So I just keep on you. lived a life on